兴。白鹏翔确诊新型肺炎，35岁嘅白鹏翔前一日发现嗅觉异常，到医院进行检测，今日上昼检测结果呈阳性，同佢有密切接触嘅人已经被要求检测。白鹏翔系继网球首锦织圭同羽毛球世界冠军桃田贤斗之后，日本体坛第三位确诊嘅运动明星。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广东。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初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49点，升177点，成交金额2,15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8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47点，升320点。跟住部分港股做噶，药明生物101.9跌个三，腾讯控股583.5升11蚊，中芯国际19.48跌2.07蚊，中移动46.1升2.25，阿里巴巴223蚊跌4.6，小米集团35.3跌系升5仙，中海油7.06升1仙，美团296.6升4蚊，盈富基金27.74升1毫，港交所457蚊升15.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0.52，瑞士法郎8.817，澳元5.983，加元6.084，新西兰元5.601，欧元9.517。每百日元对港元7.5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81。日经平均指数报17,158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7,95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06美元，卖出1,944.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系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怡花园嘅第四线啦，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彩怡花园对出嘅第四线啦，有交通意外嘅，一大系车多，经过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交通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天水围流浮山道去流浮山回旋处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平下路接近东头村，而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嘉湖山庄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西环、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5:5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Congratulations, Happy New Year！ 踏入2021年，手下留情，同仁一定会 紧守岗位， 活在当下， 留港消费， 希望人间有情。 星期一至五晚8-10，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齐齐手下留情。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他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1月5号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是陆宇光。今日呢，本港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的，其中31宗是本地个案，而当中又有9宗是暂时源头不明的。虽然见到每日确诊的个案是稍微回落，但政府就形容现在回落的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起上一波的疫情的回落的速度是慢一些的。亦都看到就是过去那7日那个的源头不明的平均数是15宗，就显示社区隐形传播链仍然是活跃的。同埋见到就是国际间世界方面那个的疫情都仍然是非常严峻。所以昨日政府就开了个记者会，就宣布现时的一些非常严谨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是二人限聚令、食肆晚市禁堂食、同埋系一啲嘅指定处所要关闭等等呢啲嘅措施咧，系继续延长噶。咁与此同时咧，寻日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都喺记者会上面啦，都有啲嘅宣布，就系话咧，嚟紧所有咧幼稚园、中小学亦都会继续暂停面授课堂同埋校内活动，直至到咧学校嘅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不过咧，就同时间都知道咧，好多教育界咧都希望回复翻适度嘅一啲面授课堂啊，咁所以咧，亦都喺寻日咧就宣布咧系放宽一啲嘅让学生回校嘅一啲安排。咁譬如话系乜嘢咧？嗱，下个星期一开始咧，一啲嘅学校咧就可以安排一啲嘅弹性啲嘅回校上课，即系翻学校上课嘅安排啦。譬如话中学方面咧，学校可以安排咧个别班别嘅学生咧翻学校进行半天嘅面授课堂或者进行考试。而全校每日可以最多办到两节半日的课堂，而每半日回学校的数目就以全学校最高限额的六分之一的学生为限，即是说上午下午都可以有学生回学了，上午六分一，下午又可以给多六分一的学生是回学校了。而就是他们要去避免外出用膳，以及就是不可以安排同一个班别的学生进行全日的课堂或者考试，即是上下午都要是不同的班级了。小学方面又点呢？小学方面咧，学校就可以安排个别嘅班别嘅学生，即系包括小一至小六啦，就系上昼 翻学校咧就进行唔多于半日嘅面授课堂或者系进行考试噶。咁而个学生人数咧，亦都系全校最高限额嘅六分之一嘅学生为限啦。咁即系话咧，小学咧就由之前咧就全面暂停啲面授课堂，到下个星期一开始，可以上昼咧安排咧六分一嘅学生咧翻学校啦。咁而另外补习学校方面咧，亦都系跟翻呢啲传统学校嘅一啲安排啊。咁可以咧进行唔多于半日嘅面授课堂，同一时间喺学校嘅学生数目咧，亦都以全校最高限额嘅六分之一学生为限嘅。而幼稚园咧就继续暂停面授课堂啦。至于特殊学校咧，亦都会参考翻普通学校嘅安排吓。咁好啦，好呢、這个问题咧就系大家去会即系都可能咧好多嘅教育界啊，又或者系家长啊，都见到疫情咧系持续。咁但系同时间咧，网上嘅教学咧可能嗰个嘅效果咧就不及面授课堂咁大。兼且咧，其实好多嘅班级嘅学生都要面临一啲嘅考试啊、测验啊等等。所以其实咧，即系教育界同埋家长咧，一直都系有啲嘅声音话想恢复部分嘅一啲面授课堂。好啦，而家中小学咧都系放宽一啲面授课堂嘅安排啦。啊，各位听众，无论你系教育界嘅人士又好，家长又好，或者甚至系学生都好，大家嘅反应系点呢？不过与此同时咧，只系得六分一，每周啊，即系譬如中学咁上昼下昼，各得六分一嘅学生可以翻学啫。咁其他咧就继续面授课堂啊。咁大家又觉得点样呢？咁而一啲嘅效力表，譬如话一月可能一啲嘅学生系要考试嘅，咁嚟紧咧就仍然继续呢、這个大部分都系停止面授课堂咧。都可能你会有啲嘅影响嘅，咁唔知大家睇一睇个效力表吓，会唔会话即一月本身有考试，而家又要继续呢一啲嘅停课嘅安排啦？大家又觉得点样咧？会唔会打乱咗大家温书考试嘅一啲部署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转头咧，我哋都会请嚟一啲嘅教育界人士咧，同我哋咧就一齐倾下究竟啊呢、這个嘅新嘅一个恢复部分学生可以翻学校面授课堂嘅安排，佢哋又觉得系点咧？都欢迎咧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咧继续讲 WAS 呢个字嘅发音。当然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字啦。我哋琴日讲咗咧，好正常嘅时候咧，呢个音咧。我是不会很强调很强地读的，我们就这样轻轻地读呢，就是 whiz whiz whiz， 然后面是一个 Z 音来的。今天我们讲呢，有时我是读回一个很完整很强的一个音，就是读成是 was was was。 那我通常是几时要会强调这个 was 这个字呢？那通常我们会是譬如本身的句子里面有这个字的，而我哋好想强调呢个句子嘅真确性咧，我哋可能就会将个重音咧系放喺个 was 度。譬如我想同人讲，我嗰日系真系喺度噶，我唔系讲大话，我唔系呃你噶，我可以话 I was there, I was there, I was there。咁个重音咧就会放咗喺个 was 度。而当我哋好强个 was 嘅时候咧，我哋就唔会咧 I was there 就会好奇怪啦，因为读翻一个好完整嘅哦。音 was was was， 希望解答到网友嘅问题呢，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同大家討論緊咧，就係教育局尋日宣布咧，就係中小學咧都可以放寬一啲嘅翻學校面授課堂嘅安排啊。咁唔知聽緊節目嘅聽眾有冇啲係教育人士，或者咧係家長咧，或者係學生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講下對於呢個嘅放寬面授課堂安排，大家點睇咧？嗱，電話旁邊咧就係一位小學校長，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喺度啊。張校長你好。 你好。 系嗱，而家咧就系、是、小学就从咧系所有都系面授课堂，变做咧就系礼拜一开始可以有上昼、半昼咧有六分一学生翻学啊。想问你个反应系点？觉得好唔好？同埋会安排边啲学生翻学咧？ 嗱，咁咧，我谂我同好多校长由琴日嘅宣布到而家咧，大家都交流咗好多嘅意见，咁大家都系有都好忐忑嘅，其实可以讲形容就又开心又都有担心。先讲话开心啦，即系都开心，欢迎教育局有呢个弹性俾翻小学啦。即系以往我哋知道就中学就中六系可以即系翻去面授嘅。咁呢个六分一亦都系主要都系为中学而设啦，而小学其实都冇话唔俾嘅，不过就系冇公开地去即系提出即系咁明确容许学校可以有六分一翻去面授嘅。咁以往嘅做法就系咁，咁而家咧好明确地讲话可以嗱，呢个要斟酌下，呢个可以咧，其实我都有同局方傾過，即係唔係一個鼓勵嘅，亦都唔係強制性嘅，即係話呢個可以咧，係真係容許學校有個當有需要，你睇翻嗰張即係我哋嘅通告啦，俾個信函我哋，係當有需要係少量嘅面授課，係不多於六分一。嗱，呢個係好清晰嘅，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有一級翻咗嚟。 係 但係個演繹咧有好多校長們或者家長們咧，可能都有一個期盼，咁啊，即係一級可以翻啦。咁大家都係覺得自己嗰級可能被選中係好定唔係好咧？咁都有一半一半嘅意見嘅。咁當然咧，就我哋聽到嘅聲音，好多家長小朋友都好恨翻學，但仍然都有家長咧，即係特別係低班，有啲都會屋企照顧到嘅話咧，都會覺得啊。都有擔心，因為校長嗰個疫情都係好嚴峻，食肆都係仍然兩人一台，係最高規規格嘅。點解可以成廿幾三十人翻嚟學校啊？唔驚咩？教授都話唔通唔剝口罩、小息、唔食嘢、唔飲水唔得噶嘛？咁樣咁，所以係嗱擔心係呢方面，即係要做好防疫嘅意識，做好防疫嘅工作係學校。必須要嚴守，即係如果我哋要開放俾佢哋不少於六不多於六分一學生翻嚟嘅話，咁我諗呢個係大家都互相提醒，好緊張去處理，但係就都係仍然都係覺得呢個係好嘅，比較彈性學校。咁但係希望家長唔好有個期盼係一定可以滿足到自己的小朋友翻到嚟，因為唔切實際啊，因為低年級。始終防疫意識低啊，咁我哋都仍然擔心喺咁嘅情況底下，公共交通工具翻學校從中都擔心噶嘛，係咪啊？咁多嘅人，咁翻到嚟學校，我哋要點去選擇嗰個少量學生或者不多於呢個六分一咧？咁呢個我諗各司各法，校本校情去決定噶啦，係咪個需要性睇下點樣？但基本上我諗大多數學校都係傾向於留返俾六年級同五年級，或者係即係未必係均分嘅，但係亦都係主力都係唔係六就係五㗎啦。原因係因為佢哋仍然面對緊一個升中評分試嘅壓力嘅。咁所以有容許呢啲學校如果可以安排到又安全情況底下去有一啲面授咧，咁我諗都係家長一啲期盼，但學校嚟講，我諗都一半一半。有啲我見到有啲校長們就反映就話：，哇，我都仍然好擔心，萬一有即係確診咗，咪又大件事咯咁樣。嗰個責任誰屬咧？咁樣因為學校決定俾佢哋翻，咁又亦都有校長亦都反映：，喂，好啊，我都要善用嗰個禮拜咧。要睇下啲六年級面試喎，升中要見學校啊，又或者係要六年級仲有最後一次評分試喺大多數喺三月裏面進行啊，咁都要有啲準備㗎喎、啊。咁所以你聽到我個分析就係、是、其實我哋點解我話我哋好忐忑嘅，即係一半一半，既係開心有呢個彈性可以見到啲學生，即係見得一個得一個，見得一個星期得一個星期啦咁樣。咁但又同時亦都擔心好多即係疫情面對嘅一啲嘅危機啊， 或者我哋安全嘅問題。咁所以聽到啲專家咁樣講嘅時候，我哋更加忐忑嘅。咁所以要做嘅，我哋希望社會人士啊，或者家長都明白，我哋唔係如果唔做嘅，唔係偷懶，而係即我哋可能好睇翻校情、學生嘅情況，佢要小心，或者個區份啊嘅確診嘅大廈多與寡都要考慮好多啊。咁而呢、這個我哋如果容許翻嚟，亦都係我哋希望即係盡我哋專業嘅能力啊，發放多啲嘅能量去幫呢啲家庭或者小朋友咯，咁樣。 嗯，聽落都真係好頭痛喎。作為校長，即係究竟佢點樣去決定邊啲學生可以翻學咧？咁使唔使話即係都去諮詢一下啲家長意見咧？即係譬如話你去到要求啊，即或者容許啦嚇，容許小六嘅學生可以翻學，咁但可能部分嘅家長咧就擔心疫情咧就唔俾啲仔女咧就係翻嚟學校嘅喎，咁點樣處理呢啲唔肯翻嚟嘅學生咧？咁而另外好啦，譬如你淨係俾小六嘅學生翻嚟，咁但係小五嘅學生咧嘅家長咧亦都可能會睇下啊，其他學校咧可能會都俾容許部分嘅小五學生翻嚟嘅，咁變咗亦都可能咧就會唔會都俾咗少少壓力俾學校？即去到考虑小五使唔使翻啊？咁真系好难抉择噶，系嘛？ 绝对系啦。嗱，我谂有啲唔同中六啦，因为中六就我个 DSE 一定系中六啊嘛。咁所以当然我正话都同有中校长倾开，佢哋有一样困难噶，中五升上去系咪一样系面对一个问题啦？咁中三又要选科，都未有成绩嘅，点选科啊？即其实佢哋一样嘅嗰个情况。咁我哋嚟讲小学咧，我自己觉得正话讲啦，首要都系六同五啦。咁理论先后咧，应该都系六先嘅，因为六始终佢要面对升中，仲要个成绩真系要第一次，即系要见学校。即系呢个自由收生嗰个阶段咧，系咪要拣落啊去见啊？又或者佢最后一次试都未考啊咁样。咁跟住到五咯，五又即系下学期最后一次会面对有个第一次嘅成分试，咁就都系紧张嘅。咁我谂大家要即系尽量系咪尽量嘅叫做公平，睇下点样处理咧？咁我都知道有学校净系俾五同六咯。可能是这个正一个礼拜五一个礼拜六咁咯，咁就去处理，咁希望公道啲啦咁样。咁我諗呢个真係各施各法啦，即係要睇要同家长即係要多啲去解说点解咁嘅安排。我觉得家长明白嘅，虽然佢哋未轮到自己可能唔开心，但係都应该要明白，当佢如果去到五年级或者六年级，作为五年级六年级嘅家长，佢哋更加緊張，啱唔啱？咁所以我諗希望即係家長明白呢個六分一並不是係鼓勵大家盡用個 quota 嘅，原先係只不過係俾個彈性學校去可以處理啲必須需要嘅。教学免授嘅咁样。 O K， 都睇翻啲报道咧，其实都有啲学校咧系一月要考试嘅，咁而家即系只能够俾半昼六分一，最多六分一学生可以翻学啦。咁换言之咧，其实仲有好多学校，好多学生啊吓。咁如果系要一月考试嘅话，就冇办法去到翻到学校咧实体考试噶啦。咁其实知唔知啲学校点样安排咧？甚至话即系试下做呢个网上考试咁样咧？ 嗱，網上考試我曾經都即係表達過咧，其實我可行性不高嘅，因為咧牽涉到公平性啊，點樣去監察啊，大家覺得公道啊嚇，咁呢個我諗小學嚟講，我哋就比較，因為啲嘢比較淺啊，即係係人阿哥又提得，工人都提得㗎，係嘛，咁所以我諗就難處理啲嘅，咁就唔同一啲即係高年級或者專業啲嘅事啊，咁你喺網上考冇人幫到你㗎，係嘛，即係你考啲嘢太深啦，係嘛，咁但係小學就唔同。所以我会咁睇啦，因为小学由呢个九月复课之后呢跟住十一月都有一个时间又翻过啦，係咪咁基本上学校系绝大部分学校我相信都考过一次试嘅。咁所以呢上学期呢应该有一次试喺手嘅，理论上。咁包括即係我闭校啦，我十一月头考咗次试，咁所以我有上学期一个分喺手。咁我而家本来都系一月底本来考试嘅，咁我都已经决定，因为既然咁珍贵嘅复课面授课程咧，我梗系唔会嚟考试啦。咁我既然我就都同同事啱啱倾完，就系取消咗次考试，攞嚟做翻嗰啲面授课咯。咁取消考试，我哋老师出咗卷嘅评估，我哋照做，即系卷唔会晒嘅，翻嚟学校咧，我哋都会做评估嘅。 即係用翻啲卷，即係考試卷又係評估卷，咁啊都係一個即係可以 test 到佢，即係測試到啲同學仔喺呢個停課與復課之間裏邊，佢哋學到幾多嘢咧？但係又唔落成績表嘛，咁唔落成績表，家長就唔需要咁緊張，係嘛？唔使唔會影響佢好緊要嘅。咁所以，但又知道掌握到同學嗰個學習嘅狀態。咁我諗希望即係每間學校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彈性處理呢個考試，因為小學嚟講，上學期呢一次試係如果真係考咗一次喺手咧，其實今次係真係可以考慮彈性處理啦。咁同中學唔同嘅，我知道中學嘅節奏唔同嘅，咁中學可能要請中學校長去分享啦。 嗯，好啊，唔該曬張勇波校長，多謝你。 Okay, 好， 张勇波校长就是资助小学校长会的名誉主席来的。咁听下张校长讲都真的有很多头痛位要去考虑和处理。包括就是究竟学校揀选哪些班级可以让他们可以回来学校做面授课堂呢。咁而至于刚才都讲了有很多的一些效力表啊，譬如一些考试啊，可能在一月进行的。咁而家呢就是大部分的学校呢都仍然是需要班级啊，仍然都需要去暂停这个面授课堂。咁佢哋嘅考试又点算呢？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31宗，其中9宗源头不明。单日新增个案是去年11月21日以来最低，另外有2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新增的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诊所登记护士，患者在两间诊所工作，分别位于旺角欧亚银行大厦4C和何文田广场230室。卫生防护中心建议诊所停业14日，会联络病人做测试。由于确诊护士全程有戴口罩又独自吃饭，所以没有紧密接触者。昨日初步確診的瑪嘉烈醫院兩名病人和兩名醫護今日確診，有關病房暫時未有新增初步確診個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運輸署推出新服務，通知車主有人或機構查核他的車牌登記資料，目的是要保護市民私隱，是相當合理，不認為會影響新聞自由，新聞工作者日後仍可按法例和部門要求的程序查冊。记者协会认为，特首不但无视诉求，更加将新闻工作同起底问题混为一谈。记协极度失望，要求特首厘清事实，停止打压调查报道的工作。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若基质疑，新措施不只影响新闻界，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利益。他又说，特首有关保障市民的说法空泛，反问如果有人犯罪做不法的事，是否都应该受到保护。立法会前议员林卓廷等7人在7/21事件被控暴动罪，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法官将案押后至3月23日再讯。所有被告获准保释，其中2人更改到警署报到的时间，其余被告议员有条件继续保释。暂时只有林卓廷表达不认罪的意愿。7名被告被控前年7月21日在港铁元朗站大堂和其他身份不详人士参与暴动。北京市收紧入境人士的防疫要求，落实14+7措施，要求入境人士在酒店集中隔离2星期，再在家中隔离或进行健康监测1星期，期间不得参加集体活动，不聚餐、不聚集，并按社区要求报告健康状况。当局表示，入境人士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一共要进行3次核酸检测，其中在隔离期满的时候，要采集鼻咽拭子、粪便样本和环境样本进行检测，全部样本要经2间机构检测为阴性，才可以离开隔离酒店。当局规定，若果在入境航班上或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出现确诊者，有物品或环境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同一航班的入境人士在酒店集中隔离2星期之后，要再居家或集中隔离1星期。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清凉，市区气温最低气温系大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星期初天气持续寒冷。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太子道东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观塘喺彩怡花园对开嘅第四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头先咧就有少少挤塞嘅。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咁啊，交通只系稍为繁忙啫。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都分别多车嘅。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啦。新界路面方面咧，元朗公路东行线去八乡方向，近住大树下西路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石岗锦田公路近住八乡消防局段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啊。流浮山嘅平下路近住天华路嗰段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西环、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大厦两个礼拜内有两个单位确诊，一个是源头不明的话咧，都要全栋大厦居民验嘅。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这个我觉得应该嘅，始终好多屋邨都是比较密集，咁加上而家嗰个检测能力又高咗啦，咁如果早啲主动帮住客去验咧，可以防止嗰个疫情扩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尋日宣布啊，喺延長咧學校嘅延長呢個暫停面授課堂嘅同時咧，就容許中小學咧都可以喺有條件之下咧就放寬一啲翻學校面授課堂嘅安排啊。咁就講緊咧就是、中學咧可以上下晝都各有最多六分一嘅學生咧就翻嚟做呢個面授嘅課堂啦。咁而小學方面咧就可以容許咧一晝即係上晝嘅學生咧就係、是。有六分一啦，最多咁就翻嚟学校咧做一啲嘅面授课堂或者考试噶。咁但系头先都听到啦，咁就好多一啲嘅细节问题要处理。咁究竟学校去拣选边啲嘅班级翻嚟做面授课堂咧？咁同埋就系一啲嘅考试同埋效力嘅一啲安排，又应该点样处理咧？吓，咁都欢迎打嚟1872311，无论你系教育界人士又或者系家长学生，都欢迎打电话嚟噶。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中学校长啦，有中学校长会嘅主席连振邦啊，陈邦校长你好 ，Hello， 陆生你好，谢峰，谢峰嘅听众大家好， 系你好。首先问一下，即系因为都见到中学咧，一直以嚟都话想多啲比例嘅学生可以翻嚟面授课堂啦，吓，因为都要赶追赶呢个进度，同埋要准备 DSE 啦。咁而家放宽中学啦，可以多六分一学生咧就翻半昼啦，系咪好事呢？ 其实呢个弹性嘅安排咧，都系回应紧学界嗰个实际嘅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学咧大部分喺12月咧同埋1月嘅时候咧，都会做一啲嘅学期嘅考试。咁自从12月2号之后咧，其实中一至中五都停止咗面授啦。 咁大家即係學界都關心究竟幾時可以恢復面授，以至到進行各級嘅考試呢，特別係中三同埋中五嘅考試。譬如特別以中三為例啦，其實都需要真係適當嘅時候去考核或者去評估呢，讓中三嘅同學呢早少少去知道自己嘅能力，為著高中嘅選科呢去做啲嘅準備。咁除咗中六嘅同學要準備 DSE 之外呢，其實中五嘅同學呢嘅需要都唔能夠忽視。咁最終其實每間學校點樣去揀作為一個嘅校本嘅安排呢，正如頭先阿張浩波校長所講呢，其實由尋日呢政府下晝公布咗最新嘅呢個彈性安排之後呢，其實每間學校都開始去討論，包括可能諮詢下師生啦、家長啦、唔同嘅持份者，咁大家都按住校情嘅需要呢諗下點樣去善用呢個彈性啦。咁就我哋嘅估計，其實都會因應呢，其實4月23号开始呢要考 DSE 啦，中六。咁所以都估计呢，大部分学校呢直到係3月中或之前呢，其实一般都会以中六为优先。因为特别係大家都知道 DSE 其实嚟緊嗰个嘅时间都比较短啦。亦都过去一段时间，过去一年，其实中六嘅学生其实都长时间都返唔到学。咁所以喺而家呢个状态，如果能够做到呢个弹性呢，一般都会比中六为优先。咁至於你話另一個半天，其實就要睇一睇學校個實際需要嚟做決定啦。譬如有啲學校可能佢哋會決定中三啦，又或者中五啦，甚至乎會唔會有啲學校佢係可能會安排每個星期唔同嘅級別輪流翻嚟考試。咁呢個都係要大家都即係都真係要老師們要大家去傾一傾。咁所以每間學校都會運用大家嘅智慧去要去諗。首先其實都提到，就係張校長都提到，就係亦都我哋今日都聽到唔少嘅張校長都提到，就係咦呢個宣布都嚟得比較急啊。咁所以大家都需要真係要啲時間去研究。咁所以都希望家長耐心等候啦。即係當我哋嚟緊呢兩日，我哋都會盡快未來呢幾日都作一個嘅最新嘅安排嘅公布咁樣。 係嗱，頭先小學校長就話小學要做網上考試就比較難啦。咁其實中學如果係要即係中六優先嘅話，咁其實譬如其他班級可唔可以試下做網上考試呢？ 其實對中學嘅情況都係一樣有難處，因為其實有一啲學校呢其實都試過喺過一段時間呢，譬如你話試過去年二月突然間返唔到學，咁停咗課，有一啲學校其實真係做咗網上嘅考試嘅 DSE 嗰個嘅事前嗰個嘅準備嗰個嘅，即係真係嗰個最後嗰個嘅模擬考試都係用咗網上嘅形式，因為嗰個真係冇得選擇。甚至乎有一啲嘅學生，其實佢都繼續喺國內裏面係落唔到嚟，即係一啲跨境學生。咁其實個別學校其實都試咗一啲嘅透過網上去做一啲嘅考試評核。咁但係大家都反映就係、是、其實呢個未必係最好嘅選擇，因為事實上都中間都係唔容易啦，亦都中間可能會有一啲嘅網絡上面有啲唔穩定啊，甚至話係其實當細路仔佢要交答案嘅時候，其實都出現好多唔同嘅情況會發生。咁所以有得揀嘅話呢，其實學校都會傾向呢可以都係讓學生返嚟考試會比較理想。咁所以呢個六分一嘅安排，我估其實學校都運用緊大家嘅智慧呢，都去做一個適切嘅安排，以至到配合學生嘅需要啦。咁除咗你話其實呢六分一個彈性安排之外呢，其實有幾點呢我哋都特別關注。咁首先我都提過，就係其實中六嘅同學要準備 DSE 嘅同時呢，其實中五嘅需要真係唔可以忽視。咁你會提就係中五嗰個嘅校本評核 SBA。其實高中嘅課程呢，實際大家都知道大概返學兩年半嘅時間啦，高中嘅課程。咁中五其實過去呢一年呢，由去年二月到而家呢，其實都絕大部分學時間都係在家學習。咁因此我哋香港中學校長會都呼籲呢，考評局同埋教育局呢都真係要諗一諗個實際嘅情況嘅需要，及早去宣布刪減甚至乎取消一啲嘅校本評核呢，讓學生可以真係佢避免要白做，或者佢真係做咗跟住你之後話唔計，咁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咁所以你鼓勵就係話，如果真係按照而家嘅情況，會唔會及早去宣布點樣去處理甚至乎取消或者刪減一啲嘅校本評核嘅安排呢咁樣。因為事實上譬如你話一啲嘅理科嘅科目過去一段時間佢都長時間返唔到學啦。咁我啲實驗基本上都做唔到，入唔到 lab 做唔到。咁呢個都係配合實際嘅需要要關注。咁除咗中五嘅 SBA 之外呢，其實中四同埋中五嗰個考試嘅課程呢，以及 DSE 嗰個考核安排呢，其實都可以真係要早少少討論，會唔會有啲彈性嘅處理，以至到學生真係長時間返唔到學啦， 即係雖然我哋都係一路做緊網課啊，網上嘅實時課堂，但係唔少學校其實都係只係可以上到半日咯。咁所以課程或者考核上面，包括喺2022或者2023嘅考核嘅安排上面，會唔會早啲大家去傾，甚至乎早啲去宣布，讓學生可以安心咧？咁樣 或者我都或者我都俾少少補充咧，俾啲聽眾聽啦。因為其實關於今年嘅文憑試 TSE 咧，咁其實早前啊，舊年嘅9月1號咧，考評局已經有相關嘅公布啦。咁就係話咧，今年2021年嘅 TSE 咧就會取消中英文科考試啦，中文科嘅即係一啲嘅閱讀篇章咧就會少啲範文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科目，譬如話生物、化學。中国英国的文学等等呢都会取消校本评核的。不过刚才都是讲今年2021年的 DSE 的范围，那就是讲即今年中六的学生啦，就没有触及到你刚才所讲的中五甚至是中四的一些 DSE 的课程内容。但是看回现在其实距离譬如中五的学生要去到2022年考 DSE， 那即都还有其实年几的时间啦。那其实疫情都真的反复的，即是我们见到而家系持续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都唔排除佢即系未来一啲时间可能会缓和噶，系咪都预计冇可能追得切？包括系 SBA 即系校本评核嘅一啲内容咧？ 其实实际系比较困难啦，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实际学生翻学高中系两年半嘅时间啦，过去一年里边中五其实佢真系长时间系翻唔到学噶嘛。咁所以呢個真係喺個實際嘅課時上面係好受影響嘅，呢個第一樣。正如你頭先所講，即係你話其實今年嘅中六，其實2021年個 DSE 其實喺9月1號去宣布，其實當時大家都好多嘅爭論啊，因為點解呢？大家都會問啊，若果暑假之前，若果7月嘅時候去公布，係咪好過去到9月1號先公布呢？咁所以有見及之，我哋都鼓勵就係話，會唔會真係早少少，讓細路仔知道，以至到學生、家長、老師可以及早去做咗呢個籌劃。如果你話有啲課程上面或者啲考核上面真係唔做嘅，或者可以減少一啲嘅，咁會唔會早啲大家有個好好嘅準備呢？咁因為始終對於高中嘅同學考試 DSE 係真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生裏面一個重要嘅考試咯。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特別關注。咁另一樣都值得去提嘅就係學生嗰個嘅身心靈嘅健康，因為其實喺疫症裏面呢，學生正如先所講，過去一年都長時間喺家中學習。咁呢個我哋都特別都提家長啊，即係若果留意到細路仔有特別嘅情緒嘅情況咧，如果有異常嘅話，都主動聯絡班主任啦、幫老師啦，甚至乎社工咧，以至到可以俾到一啲嘅支援俾啲細路仔。咁呢個都係我哋中學界校長們都大家都好關心嘅地方。咁最後都特別到我都可以提一下就係、其實教師同校長個身心個需要，因為喺新常態之下咧，其實過去一年，正如你頭先開場你都講，我哋不斷地變啊。我哋嘅效力表啦，我哋嘅規劃啦，因應歷程咧，其實大家不斷咁變。正如你話，琴日政府宣布咗之後咧，其實好多校長都有啲真係忐忑嘅，就係、正如頭先阿張校長所講，我哋都歡迎或者都明白，即係政府俾呢個咁嘅彈性，但係要做一個咁快嘅決定，要做一個好大嘅改變，其實都唔係容易咯。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對於前線教師嚟講咧，其實係好困難啊。譬如你話。你話呢個禮拜其實佢哋一路係入課室上緊中六嘅，有唔少學校都會翻嚟上緊課中六。但轉個頭下一堂咧，佢教中一至中五咧，佢就要去翻去嗰個嘅網上實時課堂啦。對於老師嚟講，其實呢個嘅改變咧，不斷地變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或者一啲好大嘅適應咯。咁所以我哋都好感激老師咧，過去一年嘅時間咧，為住學生所嘅學習成長咧，付出咗好大好大嘅努力。我哋同學生一齊學習，一起成長。咁所以都希望，正如今日頭先都聽到啦，嗰個疫情嘅數字今日有少少回落啦。咁我哋都真係希望咧，第四波嘅疫情可以盡快過去啦。大家真係可以回歸日常咁樣。 連校長其實你哋都有保持住同教育局嘅溝通啦。咁其實有冇同教育局傾下，究竟乜嘢嘅情況之下可以容許更加多嘅學生可以翻嚟學校做面授課堂咧？因為即係今次就见到话回落咗啲，咁就系多六分一嘅学生可以翻嚟伴奏啦。咁但系咩情况之下再可以安排多少少？有冇倾到呢个门槛准则嘅问题？ 其实由旧年二三月开始咧，我哋康庄校长会一路同局长有 個反映就係其實究竟係咪能夠做到復課或者停課呢，最終係真係要視乎個醫學專家個專業嘅判斷咯，以師生嗰個嘅健康為首要考慮。咁所以你話我哋都一路有傾，但係其實我哋唔會整得好死嗰個準則係點樣。譬如你話係咪零或者係單位定係點樣啊？如果你話單位嘅話，咁如果今日十個，咁爭一個，咁係咪做唔到呢？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真係有一啲嘅彈性，亦都明白就係我哋係教育學嘅專業，我哋教育嘅專業，教育學生係我哋會盡能力去做。但係如果你話係咪適宜點樣翻六分一，甚至乎有人提過翻三分一等等，咁我估呢個都係我哋反映咗個實際嘅需要俾局方。咁局方其實都因應都真係要參考醫學專家，要跟隨醫學專家去專業嘅判斷咧，去決定緊最終嗰個復課或者停課個安排。咁呢個都係作為學界，我哋都明白同埋體諒，真係我哋係去配合咯。咁我哋都相信家長或者學生，我哋都知道，其實嗰個疫情嚴峻嘅時候，雖然我哋有好多嘅盼望啦，咁但係好都要睇翻實際嗰個疫情嗰個需要去做一啲嘅配合咁樣。 好啊，唔該曬連振邦校長，多謝你嚇。 多謝你。 連振邦校長咧就係中學校長會嘅主席嚟噶。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關注一下瑪嘉烈醫院嘅感染群組。 我是开心日报林超荣，在开心厨神表演赛入面，我的拍档阿 Bonnie 大厨就厉害了，他用了本地优质蚝，菠菜炮制了法国餐的腌肉菠菜蚝肉卷，哇真是一试难忘啊！我最喜爱菜式大奖，不用考虑，一月头我和 Bonnie 一票啦！ 约定大家一月八号朝早10:04开心日报时段， 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开幕典礼全程直播， 香港电台第一台 鱼龙自然护理处 联合制作。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是由我话事， 霸气霸气啊， 没错，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是历史就是人都讲得吧。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样说，畅谈社会文化的前世今生，一人一句和你多角度分析历史，今晚11:00港台电视31。 时间来到下午的5:5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想关注一下关于瑪嘉烈医院出现了一个感染群组，就源自于有一位66岁的一位患有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位女病人，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去过瑪嘉烈医院的内科日间病房接受一个注射治疗，后来就在这位病人就在1月1日，因为他的家人确诊埋都自己出现一个呼吸困难的症状，所以再去到接受治疗的时候咧，就安排检测，就成为了一个确诊的个案，而家咧系情况危殆的。咁而呢位女病人喺即系确诊咗之后咧，亦都咧喺佢即系曾经去过瑪嘉烈嘅日间病房嘅一个同房嘅人士里面咧做检测啦，结果咧发现咧两名嘅病人同埋两名嘅职员，包括系一名嘅医生同埋一名嘅护士咧，系证实是确诊了，都感染了新型肺炎的，现在是接受隔离治疗。另外就是同房的23名病人、8名职员和2名陪诊者都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14日的隔离检疫。与此同时因应着这个感染群组，其实政府都是对于这个病房进行了一个强制检测令，就说会在瑪嘉烈医院的篮球场出面就是设立流动采样站，同埋咧就为医院嘅工作人员啦、访客同埋病人咧就提供检测服务。咁而咧就医管局咧亦都系去到检讨翻嗰个嘅问题啦。因为咧呢、這个女病人咧其实入嚟做治疗嘅时候咧系有发烧噶，不过咧就冇去到做检测，而咧佢系逗留咗5.5小时啦，曾经咧除过口罩咧进食噶。咁而咧系港大嘅袁国勇教授咧都曾经去过啦呢个医院去到视察个情况，咁就认为咧好可能咧系佢在这个除低口罩进食的时候呢就是进行了一个空气传播，还说他呢这个他的体内的病毒量呢都是高的。咁至于医管局呢都是检讨返呢个嘅检测问题啦，咁就系咪入间病房都需要早啲检测呢？咁今日呢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就话呢就会喺公立医院嗰度加强呢就系感染控制啦，就话呢系需要去医院接受日间医疗服务嘅人士呢都需要提早1-2日呢进行检测。 測，而定期要去到醫院接受服務的病人都要每個禮拜進行測試的。究竟情況是否都有些改善呢？那就不如都請來這位醫生了，就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儀醫生。馬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咁对于即系而家医管局作出一个即系相应嘅安排啦，咁就要求一啲会嚟嘅接受日间服务嘅病人咧，就系早一两日进行检测啦，或者系定期嚟嘅人咧，都要定期进行检测啦。咁你觉得点啊？ 嗱，咁睇翻啦，呢一个病人咧，即系原来佢当日接受治疗嘅时候咧，佢都有发烧啦。咁事實上就應該即係喺而家個疫情之下，病人發燒咧，可能都應該先處理咗佢發燒嘅問題，同埋即係肯定佢唔係新冠肺炎嘅病患者，就應該就即係當日就可能應該要先做呢啲嘢嘅。事實上就雖然話日間病房嘅病人咧逗留嘅時間唔係好長啦，佢喺嗰度又唔會話做好多護理嘅工作，咁但係始終而家社區嘅疫情都係比較嚴重啦，再加上其實好多用日間醫院服務嘅病人咧，好多都係譬如一啲癌症啊，一啲即係免疫系統可能比較弱嘅病人咧，所以咧就佢哋可能咧感染嘅機會都比較高噶。 其实咧，即系睇翻呢个今次呢个日间病房嗰个嘅个案咧，咁已经咧都知道咧，有啲嘅医护人员咧，即系将呢位嘅女病人咧，就已经系叫做同其他嘅病人分隔开啲噶啦。咁但系咧都仍然咧就系袁国勇教授话可能会出现一啲空气传播。咁其实系咪即系呢个问题都唔足够咧？即系可能都要再去到即系隔开啲，甚至即系多啲负压设施，系咪咁样咧？要？ 我諗首先呢都係即係去返一個基本嘅問題啦，一直對於呢一個新冠肺炎嘅病毒可以點樣傳播呢，咁一直以嚟即係官方俾我哋嘅答案就係話如果你唔係做嗰啲譬如霉化程序呢，咁佢都一般嘅飛沫嘅傳播嘅啫，所以戴一個普通嘅外科口罩就可以啦。咁但係包括呢一個病人，其實佢中間冇做任何霧化程序嘅，只係除低口罩進食啫。咁但係都發生一個疑似空氣嘅傳播。究竟係呢個病人佢個病毒量好高啊，定係因為嗰個病房嘅空氣流通啊各樣嘅問題呢？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好值得即係深入去研究嘅，因為如果即係呢啲咁樣嘅小型空氣傳播即係不斷發生咧，咁即係證明咧，即係我哋其實平常戴依個外科口罩就真係未必足夠噶咯，尤其是醫護人員嚟講。咁不過即係定係話其實都未必係空氣傳播，只係佢即係污染咗個環境咧。嗱我自己會覺得啦，其實就日間病房咧個空間就都唔係話太大嘅，有時有啲日間病房都人幾多咧，除咗話有啲病床之外，有啲病人又都可能係坐喺度，譬如接受啲點滴治療啊咁嗰啲啦。咁我哋可能都要留意翻中間病人嗰個空間啦，個距離啦。我自己覺得，如果個病人嚟到嘅時候係有發燒咧，就應該考慮佢應該去處理咗佢感染嗰個問題先啦，就或者未必要即係唔好當日留喺度做治療啦。咁定期個檢測，我覺得都係重要嘅。不過我哋要考慮幾樣嘢咯，譬如話個病人如果佢係一啲癌症病人啊，或者體弱嘅病人，你又要之前一日又要去做檢測，今日又要去嚟去做治療，咁都幾周居勞動。咁佢哋會唔會身體都不勝負荷呢？定係會用另一個方法呢？因為譬如話現時我哋都有一啲檢測嘅試劑呢，係通常我哋喺急症室用嘅，就係做咗呢一個鐘頭內就會有結果嗰啲。咁會唔會喺日間病房呢都有啲位置可以俾一啲身體比較虛弱嘅病人佢就做呢啲當日先做呢個快速測試，咁喺嗰度呢喺個單獨房間度等一等，等到呢即係佢結果出咗啦，咁先即係放返去公眾嘅地方做治療呢。咁呢個我覺得可能都要考慮一下，因為真係有啲病人唔係咁適合即係周居勞動幾次囉。 是因为呢即係啦，而家嘅新規定就係话要佢哋嚟做日间治疗嘅话就要早一两日进行检测啦。但譬如嗰个病人可能佢係预约咗今日嚟到做治疗嘅，咁但係佢可能冇做到一个提前嘅检测嘅话，咁佢嚟到可能就要係被拒绝接受服务㗎喇。咁变咗你知而家嗰个排期都可能係会比较繁忙一啲啦，可能亦都係因为疫情嘅关系好多服务都比较繁忙负担重咗。咁佢可能会延 停咗个治疗，会唔会惊？会唔会惊咁啊？ 都会有担心噶，因为你都知道我哋好多即系病人都系长者啦，其实要佢哋咧记住嚟治疗咧，已经系好辛苦佢哋，又要之前一日嚟做检测，咁佢边度做检测啊？即系系咪屋企附近一定有检测做咧？就算你话你记得你喺屋企之前，喺屋企附近你有个即系自愿检测中心咁样，但系佢又唔会即日俾到报告你喎，要等几日喎咁样。咁尤其是譬如有啲病人佢系做一啲癌症嘅即系化疗啦，咁有一啲我哋话有啲计一啲cycle 嘅，即系几多日第几日第几日要打针嘅。咁如果系咁样 miss 咗咧，咁可能都会影响到个治疗效果咯。咁亦都可能到时亦都会影响到即系当时病人同埋同事前线同事有一啲争拗，咁其实都系唔系几好嘅。 系明白晒，咁啊唔该晒马仲贤医生啊，多谢你。马医生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嚟噶，咁而家咧就医管局有一个新安排啦，咁睇下会唔会可以都减少到一啲嘅日间治疗中心啊，即系医院嘅日间病房嘅一啲感染嘅问题啦。好啦，我哋听一次嘅六点前嘅交通消息，之后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两宗交通意外啦。首先咧就系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对开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另一宗咧都系相当挤塞噶，就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而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龙悦道近驾驶考试中心，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所以而家龙翔道西行啦，去荃湾方向同埋上狮隧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而窝打老道上狮子山隧道嘅龙尾就喺浸会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二八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22，港金报17,95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2美元，卖出1,945.9美元。港汇指数100.2，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之前呢就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咁虽然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的。呈祥道去荃湾之前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咁但慢车个龙尾就去到观塘道启业村。龙悦道西行去荃湾就排到去歌和老街噶，塞紧车的朋友要忍耐一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仲有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喺新蒲岗景泰街对开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清咗场咁啊，龙尾就去到九龙城联合道啊。太子道东去观塘、新蒲岗景泰街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联合道。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鲗鱼涌公园，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窝打老道现在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都多车的，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观塘的伟业街西行线去龙翔道现时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去到常宜道。至于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至黄珠路那段多车啦，而黄珠路东行转出去这个屯门公路呢都是多车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附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而家都是多车，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走廊水街桥面去西环，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检测方面见到很多都在附近，请啲临时检测站就有专人采样。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一 派人去做采样，呢个是合适的。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就系话如果某一栋大厦个个案是多的时候咧，要再重复做，因为有机会有啲人初步有假阴性嘅出现。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1997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黃偉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除咗有陆宇光之外咧，仲有今晚嘅评论员黄伟豪啊，黄伟豪你好。 系、hey, 各位大家好。 系介绍下黄伟豪俾大家认识先。咁佢咧就系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嘅副教授啦。近排都仲有多一个嘅职衔嘅，就喺中大做呢个嘅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课程主任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做咗两年噶啦，其实已经 咩嚟嘅咧？ 因為咁樣嘅，即係其實同我哋今日再會討論嘅題目都有關，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咧，其實好多政策嘅嘢都要靠數據嘅。咁同埋咧，其實而家現代社會，無論政府又好啦，或者公司又好啦，即係大家上去好多社交網站，其實都係提供緊數據。咁所以點樣去處理啲數據，或者點樣保障呢個提供數據人嘅私隱，同埋同公眾利益達成一個平衡咧，其實都係一個公共政策研究上面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嚟嘅。咁所以我哋先至成立咗呢个新嘅课程，同埋由我做一个主任嘅。 咁啊，黄教授嘅专长仲有呢个嘅公共管治啦，吓，同埋就系香港政治啦。咁嚟紧呢半年咧，都要同你多啲讨论下一啲同香港政治同埋即系公共政策相关嘅话题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其中呢一个话题咧，嚟紧讲呢个话题咧，都会系相信都会同一啲嘅公共行政咧好有关系啦。嗱，大家仲记得咧，旧年11月咧，咁就系香港电台嘅电视节目《铿锵集》嘅编导阿蔡玉玲咧，咁嗰时咧就因为去调查呢个721嘅事件啦，咁就喺一啲嘅闭路电视度揾一啲嘅当时出现过嘅车辆啊，咁就揾翻当时嘅车主出嚟去到追访佢哋啦。后来咧就系被警方拘捕吓，就话佢咧喺做车牌查册嘅时候，系涉嫌虚假陈述，去攞到有关车主嘅个人资料咧，系用于唔符合声明所指嘅用途，话佢咧就违反咗道路交通条例。咁之后大家就发现啦，原来咧 運輸署在容許大家查冊的選項之中呢，是沒有一個呢是叫做新聞採訪、新聞報導的、哦、所以大家就引起一些關注啦，即究竟這些的行政的安排究竟呢會不會話即影響到一些新聞報導、調查、採訪呢這樣。好啦，到呢就是今年呢去到年初啦，2021年的1月2日開始呢，運輸署又有一個新安排、哦、就是話啦，就是呢其實現在以個人名義登記的車主呢可以上返運輸署嗰度做一個嘅免費訂閱呢個嘅發出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嘅電郵通知服務。即係咩呢，即係話如果你呢個車主訂閱咗呢個服務之後，當有啲人或者機構去到申請查冊查你個車牌嘅時候呢，運輸署就會透過咧電郵去到通知車主咧有關呢個證明書申請嘅詳情啊，就讓咧登記嘅車主知道啊，原來咧係有人係經過呢個嘅證明書咧係攞到車主嘅個人資料，讓車主咧可以咧係提早作出防範噶。啊，黃偉豪，咁就以聽落啊，其實呢件事係好定係唔好咧？ 嗱，我諗咧牽涉到幾個問題啊。咁除咗我哋經常話要保障個人嘅私隱之外咧，我覺得市民嘅知情權都係好重要嘅。咁同埋咧，我諗而家最大爭議就係嗰個記者係咪真係可以當係一個特殊群體去處理咧？因為好多時我哋要做嘅一樣嘢就係要平衡嗰個個人嘅私隱同埋公眾利益。咁我哋大家都係覺得其實記者唔係一般市民啦。咁即係如果係記者查冊，為咗公眾利益嘅時候，係咪應該當係一個特殊嘅群體去處理呢？而唔係話我哋當記者都係一般人嘅啫，其實佢查嚟都係八卦嘅啫。咁但係我哋其實無論喺過往亦都見到，其實好多記者做嘅調查報導都係同公眾利益有關嘅。即係我好簡單舉一個例子啊，即係我都係諗翻，譬如嚇、啊，即係香港有啲防止賄賂條例嘅，咁即係防止貪污條例，就係話嗰個人嘅收入係嘛，同嗰、那個即係財富不相稱。咁如果我查察到一個普通嘅公務員突然間，咦佢擁有一架好名貴嘅房車，咁會唔會其實係一啲犯罪嘅行為嘅證據咧？咁呢啲其實都要去透過記者去到揭露嘅。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好突然一件事係嘛？雖然我哋睇翻啲資料，政府喺2011年嘅時候都做過個諮詢嘅，咁但係個諮詢不了了之，即係冇話喂個諮詢結果係點啊？啲人點睇啊？咁啊突然間又爆咗呢件事出嚟，而呢件事最大嘅受害者，我覺得其實就唔係記者，因為記者其實代表緊一個公民嘅權利同公眾利益，咁所以其實輸嗰方面咧，我就覺得係即係全香港市民都好似唔見咗啲嘢咯。 係嗱，呢個係阿黃偉豪就話咧，其實今次新聞自由咧都係相當之是重要啦，喺呢件事上面，咁我哋都睇睇咧，即系今次嘅事件，即系呢个政策啊推出咗之后咧，其实记协都有发咗一个声明，喺寻日嘅时候发咗声明，就话咧，如果系有呢个咁样嘅情况，有呢个服务咧，即系运输署会通知呢个车主有人查你个车牌嘅资料啦，咁样。记协认为咧，呢个措施咧无异于设立一个通风报信嘅机制，咁只要咧有新闻工作者调查相关嘅车辆咧。车主就可以事先咁谂办法应对，甚至咧系闻风先遁，避过监察嘅。咁有呢个咁嘅记协咧，呢个嘅关注咧都同黄伟豪你咧，即系都有一啲嘅相似啦。咁但系咧，今朝早咧，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喺出席行会之前咧，亦都俾记者问到呢个问题。咁佢点答咧？咁佢就话咧，其实咧查册咧好多目的嘅，即系譬如话你要做买卖啊，或者有啲特别嘅工作需要去到知道呢啲嘅查册嘅所需嘅资料啦。咁但系咧就话过去一年几咧，就有好多经过查册揾到嘅资料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放，所以就导致到咧就被查册者一啲受伤嘅一啲情况咧系出现咗。咁所以佢就话咧，其实今次嘅呢个新嘅服务咧，咁就系话系希望尊重查册嘅功能嘅同时，谂下有啲乜嘢咧可以处理被查册人可能受伤嘅一啲考虑啊。咁所以就做呢啲嘅行政工作啦。佢又话咧，就系呢个系一个吓，唔系一个过分嘅要求吓，只系咧就通知翻车主有人查你啫，唔系一个过分嘅要求。特首话咧，佢认为一个相当合理嘅要求，亦都话咧睇唔到所讲嘅新闻自由、通风报信有啲乜嘢关系。佢更加咧就引述咧私隐专员所讲，就系话咧过去呢两三年咧。就認為好多嘅個人資料都被武器化， 吓。咁好啦，见到咧就系呢个嘅言论出咗之后咧，记协咧喺今日咧亦都再发出一个声明啦。咁就认为咧，特首咧系将呢个嘅新闻报道同埋呢啲个起底啊呢啲啲嘢咧系混为一谈吓。黄伟豪。 我覺得政府是做多了亦都做得快了的。咁其實件事都既然問題出現了的時候，我覺得正常的公共決策呢，你應該是同個持份者去傾的。就不是發現了啦，跟個持份者，即係呢個持份者就是記者啦。我覺得更加大的就是香港市民啦，就是突然間哇，點解會有咁啲嘢發生嘅咧？咁點算咧？咁其實即使你之後修補翻，其實個損失已經做咗。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使佢係好合理嘅時候咧，起碼喺個決策程序上邊咧就過急，同埋冇同持份者有足夠嘅溝通，亦都揾唔到一啲理據去說服個持份者，咁所以令到記協即係非常之怒氣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咧，我覺得佢有時做嘢咧亦都做多了，即如果那个行为他觉得起底是犯法，你咪去拉起底咯，你咪将那些人去惩处他咯，咁而唔系话你将所有嘅资料都系封杀，或者令到所有人都唔可以得到一啲资料做佢觉得合理嘅事。咁所以我觉得其实系做多咗、过分咗，令到即使佢解决到起底呢个问题，咁但系市民要關注揭露一些社會上面的黑暗面，這個能力又沒有了，其實整體來說會不會整個社會都沒有改善過任何的事呢？ 還有一個問題呢就要跟大家探討的，因為呢剛才說了運輸署就推出這個新的電郵通知的服務，就讓車主知道呢是有人查你的車牌的相關資料。其實那個通知還會包括什麼呢？我們就問運輸署，運輸署的回覆就是說這個電郵通知就會再列翻申請查冊的人士的名字、申請的目的和證明書上面所載的細節的日期和時間，以及證明書發出的日期和時間，即是說車主將會知道查冊人的名字和何時查，這個是不是都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就好像是反即逆向起底，即係佢唔俾人查冊咧，就驚個車主俾人起底。咁 你 而家又起翻另外嗰人嘅底，咁我會覺得啦，其實你會見到其實香港好多嘅查冊嘅嚇，即係你話樓宇係邊個係業主咁都需要知。咁點解我哋係會突然間車輛係會有個咁大嘅即係反起底嘅措施？咁同埋我哋都係擔心呢個會唔會成為咗一個趨勢咧？到時好多其實一啲公開嘅資料都會被人覺得因為敏感或者被人武器化啦，咁所以好多樣嘢都唔俾公眾知。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做嘅嘢就係，如果我哋覺得有一啲行為係非法嘅，就去懲處嗰啲行為。咁如果覺得有啲嘢係被濫用咗，又未至到非法，就應該透過即係政府過往最中意講嘅咧，就教育市民去到處理呢個問題。咁但係而家就好似就好過急，同埋係一刀切咁樣咧，反而成個社會嘅知情權啊，或者記者都係社會上面第四權啦。咁即係呢個第四權被削弱嘅時候咧，社會上面一啲濫權啊、腐化嘅嘢咧，就可能將來嗰個受到傳媒同埋公眾制衡嘅情況就會削弱咗咯。 我哋电话1872311，各位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一起倾下你嘅睇法噶。嗱，电话旁边就有新闻团体啦，有记者协会嘅主席杨建兴啊，杨建兴你好， 系你好， 你好， 你好， 嗱， 今次咧就系头先都听，都有引述啦，特首林郑月娥就系话，即系有好多，即系过去一年几嘅时间啦，有好多人咧就系嘅车主资料咧就被起底啦，摆晒上社交媒体啦，所以先有个咁样嘅一个措施啫吓。咁你哋又有啲咩嘅回应？ 嗱，特首个说法其实都系自相矛盾嘅，因为佢自己都承认咧，其实查察有好多嘅情况吓。咁點解我哋覺得咧係唔可以將即係記者查察、新聞工作、追求真相、監察一啲嘅政府下、以至於讓到公眾知道一啲即係其實可能涉及一啲公眾利益啦，或者涉嫌可能係一啲嘅違法啊、濫權等等嘅行為，同一啲所謂起底嘅行為、非法嘅行為咧、違法嘅行為咧，完全係即係兩回事。咁所以如果即係特首其實都知道其實係唔同嘅情況嘅話，咁點解嗰個處理嗰度，即係嗰個機制嗰度係即係涵蓋曬所有嘅即係所有嘅查冊嘅情況咧？咁而實際上傳媒查冊用即係作為新聞 用途。咁係有公眾利益喺度，有剛才阿 Wilson 提到即係四權啊、監察等等嘅嚇。咁所以其實作為一個公即係一個政策，咁你咁樣唔作區分嘅話咧，已經係即係相當即係唔合理，以至於會影響到即係對傳媒即係嗰個採訪工作啊，對我哋即係去發揮嚇即係傳媒嗰、那個監督。監察嗰個作用係受到削弱嘅話咧，咁呢個其實係對大啲嘅即係整體嘅社會利益咧，其實都係有損。咁所以我哋話點解即係特首好似睇唔到個問題，即係佢口仲係講話尊重新聞自由等等，但係做嘅嘢咧，其實好多大大小小嘅嘢咧，其實而家我哋睇都係衝住傳媒嗰個角色嗰個功能而嚟嘅。 係啊，楊健興啊，因為其實特首都有回應你呢一點嘅，咁佢就話其實你傳媒咪可以繼續按住現行嘅機制去到做查察咯，咁本只不過係將呢個嘅查察嘅一個動作。话俾个车主听啫，咁系影响唔到采，即系佢认为啦，系影唔响到采访，或者系都佢认为系唔会损害新闻自由。你点睇？ 嗱，呢个有啲误导啦。嗱，第一，我哋希望咧，佢咁样讲咗之后，政府所有嘅部门都唔好做一啲好唔同嘅处理啦。有啲系得，有啲系唔得，有啲系要问到你一赖轮最后得，有啲问咗一轮做都唔得。第一，即係如果佢咁樣講嚇，都係俾傳媒查嘅咧，我哋希望就係所有落去咧就好清清楚楚嘅啦。而家個問題咧就係、是、似乎就係話，佢嚇、就算佢俾你傳媒查，但係佢透過即係呢個我哋叫做即係通風報信嘅機制咧，佢就令到對方被查嘅咧，佢會知道有傳媒查緊佢。嗱，我哋可以想像得到，常理可以想像得到咧，就係、是、話如果一啲人。特別可能一啲公職人士、有公權嘅人、公眾關注嘅人，可能一聽到傳媒查緊咧，都可能咧就會就好似嗰個新聞稿咁，或者即係運輸署咁講啦，有所防範嘅話咧，其實佢可能會將一啲嘅資料咧，或者係將即係傳媒即係追查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可能就係佢會將一啲事實。即係做一啲嘅隱瞞啦，嗱呢啲我哋唔能夠即係可以估計得到所有嘅一啲嘅做法，但係即係可以常理推測嗰個客觀效果咧，就係、是、簡單嚟講咧，就話俾你查，但係咧你查到嘅嘢咧，可能最終係零，甚至係可能查到一啲嘅假嘅嘢翻嚟，因為對方可能被查嘅人咧，其實佢啲所謂早有防備，咁呢、這個。實質上其實係即係其實都係影響咗傳媒嘅一啲嘅工作，而影響到就係話監察個角色啊、公眾知情等等嘅嘢啊。 嗯，擔心咩防備呢？因為其實你透過查察去查車主嘅個人資料，其實嗰啲個人資料就唔會即係理論上就應該唔會點變啦。咁變咗驚佢有咩防備影響到我哋嘅新聞採訪，或者係影響到即係佢會點樣改變件事呢？ 好多唔同嘅情況，我哋真係好難去估計㗎、即係喺啲實際上每個個案嘅情況都會可能有啲唔同啊。咁但係我即係我哋好多時即係傳媒去點解？譬如話舉個例子啦、即係之前有個爭議嚇、就係話記者一啲提問，佢哋會知道曬之後咧，然後佢做一啲選擇，然後諗下點答咁樣嚇，一啲被訪者或者可能傳媒想即係訪問嘅人或者想追尋嘅人，即係如果佢知道傳媒係跟緊呢樣嘢睇緊呢樣嘢，佢可能都已經察覺得到，咦？可能係咪即係有啲佢嘅做法有意無意地係可能係有問題，又或者係傳媒嚟到問嘅時候佢會有一個即係準備好曬嘅一個答案，咁嗰個係咪原本嘅事實咧？咁、我哋又即係好擔心咧，其實就會係已經係流，可能係扭曲咗， 仲有 隱瞞嘅情況。 仲有頭先我哋即係引述運輸署對我哋嘅回覆啦，就係、是、其實嗰個電郵通知咧係會講埋申請查測人個名啊，同埋查嘅日期啊，咁呢個對於傳媒工作嚟講會有啲擔心。 記者會即係如果用記者個即係記者嘅名義去查，必然會有心理嘅陰影啦嚇。咁你唔知道啊，特別可能涉及一啲有權有勢嘅人，你可能真係會有即係擔心。嗱，當然啦，如果係做一啲報復嘅或者點點針對記者嘅，咁可能都涉及一啲嘅違法嘅行為。咁但係至少就會有個心理陰影喺度啦。咁所以即係整個安排，以至於頭先你提到一啲嘅細節，我哋個睇法都會係咧，其實都係客觀上或者好實質上咧，其實令傳媒做唔到佢哋其實應該即係可以做嘅嘢，或者係即係對公眾有利益嘅嘢嚇。咁唔明點解即係好多嘢咧係行緊倒退而家。 啊，黃偉雄啊， 好快問你一個問題啊 ，Chris 嗱，既然嗰、那個呢、這個新嘅安排對記者嗰個採訪工作或者調查工作咁大影響，咁記協會有冇啲咩行動去跟進翻件事件呢？ 我哋喺个政策层面嗰度咧，政府安排个层面嗰度咧，即系希望继续即系讲，即系可以讲清楚个问题啦。即系特首似乎系有意无意咧，就混淆咗个问题，或者佢唔掌握个问题。我哋好乐意系即系直接同佢倾。咁而喺去到具体每个媒体，我相信特别即系之前已经有个个案啦，系被即系被控告啦。咁都要即係都會平衡個，都會考慮嗰個員工嘅安即係嘅風險啊等等。咁喺一個越嚟越即係困難、空間越嚟越細嘅情況之下，即係點樣仍然繼續即係做到我哋即係應該做嘅嘢嚇？呢個係完全係唔應該出現嘅情況。咁但係嗰個客觀現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我哋既爭取即係改變呢啲做法嘅之餘，亦都我諗每個媒體咧，亦都會盡量諗個方法，即係點樣，即係唔會話放棄，即係話啲啲嘢就唔做啦咁樣。我相信都唔會係咁樣，咁都會係千方百計喺一個可行合法嘅情況之下，我哋即係仍然係即係做到一個看門狗咁嘅角色嚇。 好啊，多謝曬楊建興，多謝你啊。 謝謝 楊建興咧就係記者協會嘅主席嚟噶。各位聽眾有咩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咁我7點鐘新聞之後咧，再同大家討論。 都應該受到保護。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代表家属、警方和消防的大律师完成结案陈词，死因裁判官将在星期四结案陈词和引导陪审团。代表家属的大律师认为，专家证人的推论可能会受制于警方提供的资料。代表警方的大律师说，警员并没有干扰或者阻挠救援，又指广营阁的管理人员容许私家车阻塞通道，若果救援有延误，物业管理公司是罪魁祸首。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晚上抵达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渐转多云，明天早上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新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星期六早上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新柳街。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啟德隧道去觀塘方向，即是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近住新樓街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的，龍尾就排到去七咸道北近理工大學。重複一次，就是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近住新樓街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排到去七咸道北近理工大學對開。其他隧道的情況，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龍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是近住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系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来回都系车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至到油站这一段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葵涌道去莲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对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天水围。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系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搵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咧就系运输署一个新嘅服务啊，就系话咧系一啲人佢想查册查车牌车主嘅一啲资料嘅话咧，咁就车主咧就可以透过一个登记服务咧就收到一个嘅电邮嘅通知吓，咁而咧运输署俾传媒嘅回复咧就系话呢个嘅电邮通知咧仲包括查册人嘅名啦、查册嘅时间啦等等嘅，咁啊头先都访问咗记者协会主席啦，咁就讲到话对于新闻自由嘅关注，大家有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好简单啫，当未有 ICAC 嗰时嚟讲咧，有好多都系大档啊。买字花，我细路仔见好多啦。嚟冚嗰阵时咧，可能嗰个警署里边咧有啲新闻都唔定噶，话可能就通知佢哋，喂，有人嚟冚你哋啦，你快啲走啦咁样。依家都系一样嘅啫，有人查你哋啦。你有咁多证据，我睇嗰啲你哋港台做嘅节目，咁多资料有冇人查？而家记者查完之后咧，我哋睇完之后有咁多资料，咁佢查完之后做惩罚性去捉翻，做惩罚翻我嘅记者，咁我哋对我哋香港市民嚟讲，好一个讽刺嚟讲咯，系咪想翻转头旧阵时咁做法啊？系咪先啊？即系我哋只靠记者得多啲资料，但系你哋佢改咗资料，你又唔去查，得记者去查， 得到資料行之後咧，就情況性去追翻呢個站，去俾翻嗰個嗰個嘅記者，我都好笑咯。 嗯 ，OK， 好啊，多謝曬黃生嘅電話嚇，多謝你嚇。咁就都關注到咧，就係當有呢個新嘅電郵通知之後咧，咁會唔會話都令到記者做一啲嘅調查報導啊，影響公眾利益嘅一啲調查報導，咁會唔會難咗咧？咁好啦，仲有另外一位嘅聽眾有陳先生喺度啊，陳生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 陸生， 係請講， 阿武。啊！頭先我聽到記者協會嗰個楊宇興啊，佢就講對有影響。我覺得就咁樣嘅。每一樣嘢都有法律噶嘛。你律師都係要依據法律做嘢。你記者其實都係依照法律做嘢。你唔好以為你記者就係呢個無冕皇帝就可以有特權。律師都冇特權，咁你如果要即係話查察你只不過係利用嗰個法律嘅漏洞嘅啫嘛。哦，依家人哋封咗個漏洞，你又話人哋有問題啦。其實咁樣 係 你查得人哋嘅，你就應該大大方方，我嚟查你，好正常啊。你大方啲。你查人哋啊嘛，人哋俾你查啊嘛，咁人哋有权知道你查噶嘛。你唔应该话咁你要反对，咁你做小人就得，人做小人就唔得，咁、 okay, 样系唔得噶。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阿黄伟豪啊，陈生都讲到一个点咧，就系、其实系啊。根據現行嗰個查察嘅機制，即係根據法律而衍生嘅一個查察嘅機制咧，又的確咧係冇新聞採訪呢個嘅選項嘅。咁以至到即係其實而家咧就係、上次咧就有蔡玉玲咧就係、因為查呢個嘅車牌嘅事件咧就被警方係控告啦。咁所以咧就係、而家記協都係講緊咧就係、希望咧就係、今次嘅通知電郵通知裡面都希望有一個嘅新聞採訪嘅一個豁免啦，同埋咧就係、加翻呢個嘅。查察的时候有一个新闻采访的选项，但现在的确是没有的。如果根据陈生的讲法，你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机制行事，怕什么被人知道，陈生又好像没说 错。 我想其实整个讲法呢，就当然每个人都要守法，但是法律其实都是个社会共识建立出来的。所以我想整个问题就是它的核心在哪里呢，就話即係打個比喻咧，就係、警方調查一個人，或者頭先有聽眾啊黃生提到，譬如 ICAC 調查一個人，佢會唔會好大方話俾你聽？嗱，我由今日開始查你啦。咁通常都唔會噶嘛，係嘛？即係通常我哋睇啲電視劇啊，嗰啲廉政先鋒都係，咦？突然間一早突然間廉署嚟敲門，你先知，咦？原來俾廉署查緊，而家話要逮捕你啦。咁所以成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個社會上面覺唔覺得其實記者？所代表的不是一般的香港市民，而在社会上面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监察角色。所以我觉得其实个争议就是在这里，究竟我们觉得记者就是一般人来的啫，那你一般人去查有权被人知，定是其实记者都同返即是有没有一个第四权的角色，同返一些其他的监察机构，包括了警方或者 ICAC, 应该都拥有一些较为特别的权力，因为它是代表公众的利益呢。我觉得整个争议点就是在这里、 不过今次的、新的服务呢，其实影响的相信都不只是在新闻界，因为其实它现在讲的就是当有人查察的时候，咁咧个电邮会话俾车主听，咁究竟系乜嘢嘅，即系嗰个申请查察嘅人士嘅名称话俾个车主听嘅。咁其实而家申请查察查车牌资料嘅人士咧，除咗系新闻界之外咧，其实仲有唔同嘅类型嘅人士嘅，即系可能系一啲涉及一啲嘅法律程序啦。涉及啲買賣啦，以及係其實運輸署都容許話，即係同交通運輸事宜相關嘅目的咧，都可以咧容許咧，就係一啲嘅公眾人士去到查一啲車主背後嘅個人資料嘅。咁所以咧，今次嘅一個新服務咧，其實影響嘅唔淨止係記者，咁仲有可能會唔會有一啲嘅意外啊，需要係一啲索償啊、做保險啊嘅一啲人士咧，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關注嘅焦點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咧，就係一位相關嘅朋友同你傾下啦，就係、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嘅會長羅少雄啊，羅少雄你好， 係你好，主持， 係想問一下，即係你自己做車保啦，亦都有車行啦，咁其實今次嘅新措施嚟講，嗱，車主方面可能就 多咗保障啦，让佢哋即系提早防范啦。咁但系你同时你做车保咧，可能都要做好多查册咧，去到查即系另外一啲人嘅即系车牌资料噶。咁其实呢件事系好定系唔好咧？ 嗱基本上两边睇啦，系啦。咁我哋事实上咧，个工序系一定要做多咗啦，因为调翻转头你去嗰阵时去查册咧，就会系好快速噶啦吓。咁而家咧，学你话斋咧，就可能对方如果有咩咧吓，即系可能要需要一啲时间性吓，要知会对方啊，系咪先？虽然而家都好有个好处就话唔需要得到对方嘅同意。系啦，咁呢个调翻转头咧，虽然可以保障到对方啊车主啊吓，但系调翻转头咧，如果佢可能佢又可能调翻转头可能好滋扰到嗰个车主嘅另一方面。嗱喺保险嗰方面先讲啦，系啦，嗱车保嗰边每日都有好多交通意外发生噶嘛，系咪先啊？咁每一种事件发生嘅时候，谁是谁非嘅吓，你都要去跟翻嗰、那个。揸车嗰个系司机啊，定系车主啊？佢车主之外系咪保单嘅持有人啦、啊？咁、啊、其实几样嘢我哋都需要去做一啲嘅查察嘅吓。咩、啊？到时因为你要去追讨对方啊赔偿啊，或者系去同佢一齐去谈论嗰个意外事件嘅时候咧吓，咁、啊、我哋都系需要去做一个確認啊，即係佢話排保嘅持有人究竟係咪可能係間有限公司擁有啊，定係車主係咪呢一個係車主啊？嚇，當時揸車可能係司機啫，啊或者佢係呢間公司嘅授權人都未定嘅，咁所以係要呢個係平時我哋都有呢個需要啦。跟住就另一樣嘢涉及到汽車買賣啦，更加啦，係啦，咁因為你知汽車買賣講緊涉及到都係一個几庞大嘅一个交易嚟嘅，系嘛？啊，涉及到钱呢样嘢，咁我哋一定要确认到佢嗰个身份啊，咁我哋先可以同佢做一啲嘅交易。所以咧，查察呢样嘢，同埋甚至可能嗰间公司已经系破咗产啊，或者嗰间公司啊，或者嗰个人系有啲问题嘅，系过唔到户啊，成样嗰啲咧，所以我哋一定要去查察咗，先可以做先可以制定一张买卖嘅合约咯。咁实际上。是好的，是保障到雙方面，但是調返轉頭呢，我哋做嘅功夫啦，各樣嘢係會比以往係多咗囉。 係啊，羅少雄，其實今次個關鍵位呢就在於今次查冊人呢去申請查冊嘅時候呢，咁運輸署會發一個電郵通知車主，係關於呢個申請查冊人嘅名啊。咁嗱，你頭先你都講話，即係譬如保險啊，以至買賣啊，其實都會有牽涉查冊嘅工作啦。 冇錯。 如果要將呢個申請查冊人個名俾車主知道，其實會唔會影響你哋工作咧？ 其實係我哋正式嘅工作程序係唔會影響到，不過係要多做咗一番嘅功夫咯，係啊。 系多咗 啲咩功夫咧？系会 系即系譬如记录啊、人手啊、个行政上嘅嘢，我哋要即系要做足多一啲啦。因为以往所有嘅嘢就未必需要记录啦，而家要更加要记录得要清楚啲咯。因为 会唔会令到一啲涉事即系涉及一啲意外嘅一啲事主唔敢去查查啊？惊唔惊？ 应该就。未必會嘅，但係因為事實上因為我哋一定要有足夠嘅嘢先可以去做買賣啊，或者係索償嗰意外索償、交通意外索償嗰啲嘢嚇。咁基本上呢個動作係不嬲都需要去做嘅，係啦。 係。咁另外買賣咧，即係譬如要即係有意做一個車輛買賣啦，咁一啲潛在買家咁去到查冊，咁其實會唔會都令呢件事係困難嘅？ 如果即係調翻轉頭，有啲人某一啲人係中意嘅時候，唔賣俾你啦，你咁煩，咁當然絕對有呢樣嘢啦，即係你都唔信任我啊，或者喂你唔知你。搞乜鬼啊！咁即系呢样嘢有机会会发生嘅吓，有机会会发生嘅系啦。即系某啲公司佢你觉得你仲要嚟查嗰样查呢样嘅时候咧吓，可能会即系影响到个即系互相对对方嘅信任度咯，系啦，或者个交易都有机会会有影响嘅，系啦。不过就唔大嘅呢方面。 OK， 好啊，多谢晒你罗少雄，多谢你， 唔好客气， 好啊，嗱，罗少雄咧就系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嘅会长嚟噶，阿黄伟豪，你又觉得即系除咗新闻界以外，其实其他人去到查测，咁又会唔会有影响呢？ 我始终觉得咧，其实一个社会应该系公开个资讯系最即系透明度最高嘅。咁如果我哋係覺得有啲行為係即係起底啊，將佢擠上社交媒體係唔好嘅，咁我相信首先就係呢啲行為係可以有佢懲處嘅方法啦。譬如政府都好多時都同一啲互聯網公司啊咁樣經常有協商，點樣將啲假新聞係移除啦。咁同埋我相信誤用嘅人咧，通常都係喺個資訊上面佔少數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為咗一啲誤用嘅人或者誤用嘅事件而將成個資訊嘅運用或者成个渠道系即系监管得好严格咧，其实对个社会嘅损害系大过得益嘅。 嗯，好啦，关于查册咧，就除咗呢个运输署嘅新服务之外咧，都有一件事咧，就想同黄伟雄倾下，因为咧就关于系有记者用查册嘅渠道咧，就系、是、查一啲嘅车牌同埋报道咧，就结果咧就有警方嘅查询。咁事源咧就系、是、苹果日报嘅记者啦，就旧年嘅十一月中咧，就就住一宗交通事故，就对于涉事车辆嘅车牌查册同埋刊登咗报道啦。咁当时咧个记者咧就系、是、上到去运输署嗰度啦，咁就系、是、去到递交呢个嘅车牌查册嘅表格，咁同埋咧就系、是、特登咧就喺呢个嘅。佢係揀選咗其他有關交通運輸嘅事宜，同埋咧就喺個表度寫住新聞嗰兩個字。喺個遞交表嘅時候咧，亦都同職員講呢個係新聞用途。咁結果咧，運輸署咧係受理呢個嘅查冊申請嘅，並且咧向呢位記者咧提供咗有關車牌嘅資料。咁而啊，《蘋果日報》就刊登咗相關嘅報導啦。咁但係警方咧就早前去信《蘋果日報》，就話要翻要求提供查冊記者同埋資料搜集員嘅姓名同埋聯絡資料，以協助案件調查嚇。咁而蘋果嘅總編輯咧就向外回覆咧就話唔會提供相關嘅記者資料咧就俾警方。呢件事你又點樣睇咧，黃偉豪？ 嗱，我覺得件事好奇怪啦。咁即係如果呢個做法係即係我覺得警方咁樣跟進即係。涉嫌係覺得個記者可能有做咗一啲犯法行為啦，咁但係 協助調查啫，就未講到呢步嘅。 有咁嘅可能性啦嚇，咁或者記者都會有咁嘅擔心啦嚇，即係突然間咧，即係有警方上門去即係要求佢協助調查。咁但係你睇翻成件事係把關嘅應該係運輸署噶嘛，咁運輸署都係最熟悉成個法例啊或者成個安排。咁如果當初運輸署覺得都係冇問題嘅時候，咁點解而家？會突然間有個問題存在呢，我覺得呢個係第一點啦，即係因為當一個負責嘅政府部門最熟悉呢個法例，亦都係嗰啲即係規管嘅法例，亦都係佢即係有份草擬噶啦，一定係。咁佢都覺得冇問題，俾咗資料嘅時候，點解之後又會覺得係有問題呢？咁我覺得呢樣係第一樣嘢。同埋我覺得始終亦都係翻返去最原本嘅問題，就係我哋覺唔覺得記者或者新聞自由？是不應該當是一般市民的查冊去看待呢，即是現在最我覺得現在最奇怪的就是說即是連一般市民都能查冊到那個即是因為交通啊其他用途查冊到那些資料，反而記者的地位可能還低過一般市民的，我、哦、為了新聞我、哦、新聞就不關事、哦、即其他用途都沒有了，因為那個表那裡，所以現在最奇怪的就是我們不單止整個看法就是說即是記者所代表的公眾利益未必凌駕一般的市民，甚至可能有某些情況底下咧，佢哋記者去到爭取一些資料，去到報道做調查的時候咧，個待遇仲要比一般市民為低嘅，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係越嚟越奇怪啊！ 嗱，其實都有傳媒去到就住呢個事件向警方查詢嘅，咁啊，警方嘅回覆就話咧，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正喺度調查一宗咧就有關道路交通條例嘅案件，細節就不便透露。咁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咧，繼續留意住呢個事件嘅進展啦。 法医研究所，我哋做过嘅事情唔想俾人知道，就叫做秘密。咁乜嘢叫做公开嘅秘密呢？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方唐镜，出生于1845年，佢喺广东民间传说之中以刁钻精怪 和岩门勾结欺压百姓而闻名，人称扭计师爷，经常在陈梦吉的故事之中以反面形象出现。岑日飞和嘉宾潘国森、詹益光一起倾陈梦吉与方唐镜。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时间来到晚上的7:25，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黄伟豪在这里。黄伟豪说讲讲关于司法制度。 好啊。 就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马道立呢就即将卸任退休啦。咁佢就会喺星期五呢就会正式退休㗎啦。咁今日呢就会见传媒喎。咁就相信都系最后一次呢就系开记者会见传媒啦。咁亦都罕有呢用广东话呢发言同埋接受记者提问啦。咁呢佢就今日呢就因为而家大家都关注呢其实司法制度呢都近期有好多嘅啲讨论同埋争议啦。因为呢涉及好多嘅反修例案件嘅判刑啦，仲有国安法嘅案件嘅一啲保释申请啊等等。咁而呢近排呢建制派亦都有好多提出司法改革嘅啲呼声啊。今年呢就係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早前都喺一个基本法论坛上面呢都引述呢就係列显伦啦，就是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列显伦就话都係时候呢进行司法改革。咁今日马道立有咩讲呢？马道立就话呢就係司法机构呢就并非反对改革，咁如果有改善空间咧，就一定会跟进。不过认为咧，提出改革嘅人需要有细节、理由同埋理据，就唔系话咧就系你唔中意判决，想次次官司咧都一定要赢。就如果唔赢咧，就要改革。咁呢个咧唔系好嘅理由，亦都唔系特别好嘅理由咧，就好多市民会觉得好难接受。咁同埋佢亦都讲到话，就算咧即系有啲评论话，香港变咗好多。佢強調咧，司法機構嘅態度不變，法治咧係作為社會香港社會嘅基石，期望社會咧係尊重司法制度同埋法治。黃偉豪點樣睇馬道立今日嘅言論？ 我覺得佢講得幾好嘅，因為好多關於呢個司法改革嘅一啲嘅論述啊，或者個提議咧，其實都冇乜細節嘅。咁即係，所以阿馬道立嘅回應，我覺得都幾中肯，就係話喂。改革一定係好噶，即係本質上改革一定係好噶嘛，因為改革就將一啲原本嘅嘢變得更加好。咁但係如果我哋唔講細節嘅時候就好危險啊，因為我哋比較擔心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又冇細節，亦都就咁就支持咗話呢個制度唔掂啦，我哋要將佢即係推倒重來或者係大事改革。咁我哋一開咗呢度閘。跟住話，我哋要大改又唔係好得啊！咁但係又冇細節嘅時候，咁到時究竟會點樣改，或者係改嘅情況睇下會唔會連現有嘅基石啊一啲好重要嘅法律原則都更改咗咧？因為其實法律嘅問題或者好多制度嘅問題咧，都係平衡緊社會唔同嘅利益嘅，咁所以好難咧就話所有人都開心。而我哋好擔心嘅一啲改革就係話，我哋改完一樣嘢，喂呢樣嘢可能好咗，但又喐到另外一樣嘢，令到佢差咗。譬如有好多話要司法改革嘅時候，就係話可能有某部分嘅香港市民對於一啲判決啦，就係、是、正如你頭先所講嘅反修例嘅判決係不滿。咁但係調翻轉頭，可能佢又有其他判決好開心嘅喎。咁但係如果你改咗呢個制度嘅時候，咁可能令到成個所有啲判決都係亂曬嘅時候，對於成個社會嗰個穩定或者個公平性咧，嗰個打擊係更加大 嘅。係，咁咧但係即係譬如都有啲人係提出過一啲方案嘅，譬如話有啲坊間係講出話，譬如成立一啲司法改革委員會啦、量刑委員會啦，同埋即係改革司法人員嘅任命制度啦等等，都有人係提出過相關嘅一啲意見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士譬如话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早前咧就喺《紫荆》杂志嗰度撰文啦，都讲到话咧，就系即系喺呢个司法制度咧，亦都要咧系去到考虑到一啲嘅社会啊，即系譬如一啲嘅大众嘅期望啊等等，咁所以咧呢啲都系一啲嘅声音咧，去到作出建議或司法制度咧，佢哋認為咧應該點樣改革嘅。不過咧，就係呢啲嘅制，呢啲嘅提議，又係個詳情又係點樣咧？咁同埋即係如果係即係作出一個可能比較對司法制度有啲嘅壓力嘅時候，又會唔會係咁樣出現咧？咁我哋7:30之後咧，繼續同大家討論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即将离任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说，任内的使命是维护香港法治，即使社会转变，司法机构和法官这个态度都不会变。对于有声音要求司法改革，亦都有人认为法治已死，马道立说，如果是出于对法庭判决的不满，他不会接受。马道立又认为三权分立这个用词太政治，最重要是司法保持独立，而法庭处理香港国安法的态度亦都同处理其他法律问题一样，不涉及政治。他强调没有任何人或机构给予他压力，他又表明在退休之后不会出任非常任法官。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代表家属、警方和消防的大律师完成结案陈词，死因裁判官将在星期四结案陈词和引导陪审团。代表家属的大律师认为，专家证人的推论可能会受制于警方提供的资料。代表警方的大律师说，警员并没有干扰或者阻挠救援，又指广营阁的管理人员容许私家车阻塞通道，如果救援有延误，物业管理公司是罪魁祸首。十二港人案其中一名家属委托律师卢思慧，面临被吊销律师执照，他要求当局举行听证会，今日获通知听证会下个星期三早上在四川举行。卢思慧昨日发声明说，收到四川省司法厅通知，计划吊销他的律师执业证书。他相信处罚是多年办理人权案件积累的结果，十二港人案是决定性因素，自己无怨无悔，强调一直恪尽职守。四川省司法厅说，卢思慧在网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时间跨度长，发文数量多，嚴重損害律師行業形象，造成惡劣社會影響，行為觸犯律師法和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南韓外交部表示，將盡快派遣工作代表團到伊朗，解決南韓運油輪被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扣押事件。韓聯社報導，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說，兩國將就事件等雙方共同關切的問題進行廣泛交流。伊朗革命衛隊的快艇星期一在波斯灣扣押一艘南韓運油輪，指運油輪使用的化學物品污染海洋。南韓說船上共有20名船員，有分析認為事件與南韓早前因應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凍結伊朗在南韓銀行存放的70億美元資產有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渐转多云，明早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今晚风势增强，展望星期四稍后显著转冷，星期五六早上市区气温下降至8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天气持续寒冷。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事故先，刚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在新柳街桥面的快线就有意外事故，刚刚收到消息就清了场的了，不过都还是多车的。咁至於新界大圍嘅車公廟路咧，就因為爆水管嘅關係啊，車公廟路去大圍方向，介乎沙田頭路至翠田街嗰段咧，需要臨時封閉，不能夠通車。咁有幾條巴士線要改道行駛嘅，包括 E42、170同埋182號要改道行駛。車公廟路啊，去大圍方向，介乎沙田頭路至翠田街段咧，因為受到爆水管影響，咁啊需要臨時封閉。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較為多車啲啫。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窩打老道嘅龍尾喺沙福道，龍翔道嘅龍尾喺蒲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龍尾喺彩虹隔音屏，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呢观塘入口都多车嘅，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窝打路到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呢就有九龙塘段多车啫，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嘅，窝打路到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多车。咁啊，重复多一次啦，头先东九龙走廊观塘方向新楼街嗰度呢就因为有意外事故啊，之前就封快线嘅，而家就係改封中慢线，咁啊亦都係部分巴士线呢受到影响要改道行驶嘅。咁啊，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继续讲新界啦。咁啊，大埔公路而家沙田市中心段仲系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新墟嗰段就多车有啲挤塞啦，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噶。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北角七姊妹道今晚有工程，今晚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七姊妹道近住健康东街一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啊，工程期间所有长过七米嘅车辆禁止喺健康中街右转七姊妹道。咁总之今晚如果系揸车经过呢个七姊妹道咧，要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密切接触者是不是可以做两重的追踪呢？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医院是无限的，做几重都得，但每做一重呢，效率一定降低，可能考虑扩大工作群组的密切追踪，成本效益高过最密切的密切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咧，系关于一啲对司法制度要求佢哋改革嘅一啲声音啊吓。咁头先都引述咗啦，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就喺一份嘅杂志里面咧，就写一篇文啊。咁佢嘅标题就系话咧，司法改革应当与时并进。咁佢其中一啲说话，我都引述一下啦。咁佢就话，包括司法机关在内咧，任何行使公权力嘅人咧，都理应系接受社会监督，同埋兼顾社会感受。咁就话咧，系有啲人都成日都话将基本法规定嘅独立司法权啦、审判权啦，咁就曲解为一个完全不受任何约束、任何规管、任何监督嘅司法独立王国。谭耀宗话咧，系对此感到遗憾。佢又话咧，就系司法制度咧，应该喺回归之后咧，就系必须遵从一国两制宪制原则啦。司法机关咧，就喺行使基本法授权嘅时候，应当尊重国家宪法、中央权力，同埋尊重特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等等，也都讲到话咧，佢认为咧，司法改革咧就应该要更加大程度咁包含社会参与元素，作为一个补充观点。咁睇嚟咧，佢嘅文章个论调咧都系讲紧，即系要并非完全地独立，并非完全地不受约束，同埋咧都要有一啲嘅顾及社会感受啊，同埋啲社会参与元素作为司法改革。黄伟豪， 我想讲翻咧，其实如果我哋睇翻成个司法制度嘅设计咧，都唔系话完全系冇一个社会参与度或者一个即系 外在可以即係同市民接軌嘅元素嘅，即係例如你睇翻其實無論香港也好啦，或者西方好多民主國家嘅司法制度都好啦，其實都係有一個陪審員制度嘅。咁亦即係話咧，其實都唔係一個高高在上嘅法官，鐵板一塊，佢覺得你有罪就有罪。其實就係陪審員係抽出嚟咁，亦都係代表到成個香港嘅好多唔同人嘅睇法。咁所以其實就唔存在咧，即係起碼成個司法制度唔係話完全係冇市民參與，冇社會嘅成分嘅。咁啊，陪審員係一個例子啦。咁另外嘅例子可以舉到嘅就係話，其實好多法官嘅委任咧，都係由特首去委任啦，或者甚至係一啲即係這個最高法院的或者終審庭的大法官其實都要去立法會去到支持啦。其實立法會或者甚至是特首上千多人選出來都代表到啲民意啊，即係唔係法官自己選啦，係咪？都起碼有千二人，唔係話我啲雜法官我自己選啦。咁所以又唔可以話冇嘅。咁但係至於你話足唔足夠，可唔可以改善，我覺得可以傾。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兩個，第一就係我哋冇一個具體嘅方案啦。咁如果我哋冇具體嘅方案應承咗改，咁到時拎出嚟方案好差嘅，咁我哋係咪要接受咧？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話，如果我哋係過分有民意嘅時候咧，咁可能會唔會又變咗好民粹主義呢？咁到時法官唔使審啦，咁我哋有啲咩事呢就作為一個民意調查，咁作為民意調查住香港市民九成覺得你有罪呢，咁你就有罪啦。咁所以點樣平衡返一個法律嘅觀點，一個公平性同埋一個反映到社會嘅市民嘅睇法呢，呢個平衡點樣做呢，反而就係一個重點。就如果你猛咁加咗社會啊市民嘅參與呢，去到某一點呢可能會物極必反 㗎。好啦，我哋嘅電話係 1872311, 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啦。咁同埋呢電話旁邊呢請嚟頭先講嘅呢篇文嘅作者譚耀宗出嚟啦。譚耀宗你好。 你好。 你好，先生你好。 相信你刚才都听到黄伟豪对于你篇文的一些评语，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回应？ 咁冇，咁大家攞出嚟討論嘅。我點解有呢篇文咧？我其實就係因為最近咧個社會都好多關於司法機關嘅一啲嘅批評啊、意見啊，甚至我睇翻就係呢個非即係前終審法院嘅常任法官列顯倫先生，咁佢亦都好即係直接咁樣提咗一啲建議或者一啲批評嘅意見。咁我亦都睇到資深大律師咧梁定邦先生，佢亦都提咗啲意見。咁我自己咧其實就作為咧基本法起草委員，咁我有份參與基本法起草咧，我就就住個司法獨立我自己個理解同埋咧。我都好認同剛才所兩嗰兩位法律界嘅好資深好德高望重嘅兩位大律師法官嗰個意見，咁所以我就提出嚟咁就我其實我好多時嘅論點我都唔係話走到好極端嘅我覺得就話社會發展咗啦不斷都進步，咁我哋司法機關係咪有啲嘢我哋都要重新檢視一下呢咁正如好似列顯倫大法官佢所講，佢話喂，而家你即係對於嗰個普通法嗰方面，好多時往往用嘅時候呢就盲目固守一啲難以理解三觀眼套嘅道德概念同埋法律技術咁有啲就攞啲好耐之前嘅一啲案例就拎嚟，咁啊俾啲法官嚟去作出判案咁呢啲呢啲咁係咪會唔會有啲脱節咗咧？係嘛？咁係啦，梁定邦大律師亦都講到，即係話審理案件嘅時候應該要明瞭到社會客觀嘅環境時刻唔好忘記，我哋要作出比較貼地嘅判斷。咁亦都講咗個叫慎言篤行咁亦都希望要注意到呢，即係法官本身嗰個言行呢可能帶嚟社會嘅效果同埋社會影響咁呢啲嚟講我覺得都值得司法機關去考慮嘅 譚耀宗都想同你 冇所謂㗎即係有時候啲嘢呢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係咪咁即係去聽返人哋嘅意見 啊，咁我嚟讲，我又唔系话啊，因为某件案件，我唔中意嘅结果，我就去闹一餐。我自己就唔系咁嘅出发点，我系真系希望不断去完善啊，因为我哋好重视嗰、那个法律司法嘅制度。 系 咁呢点系重要嘅。 吓，谭耀宗都同你。同你交流一下，因为头先阿黄伟豪都提出咧，就系、是、其实而家嘅譬如终审法院嘅法官任命咧，都有经过即系立法会嘅。咁而另外咧就系、是、亦都有其他嘅一啲即系社会嘅参与嘅元素啦。即系阿黄伟豪认为，如果头先正如你头先所讲，即系譬如阿梁定邦所讲，法官咧司法咧要再去揾埋社会支援啊、社会认同啊，或者正如你所讲，司法改革呢个更加多去包含社会参与元素，其实系咪就正正好多人担心就系社会去到影响司法嘅审判啊，又或者系好加咗好多社会嘅因素啊、睇法啊落去个法庭嘅判决同埋即系司法嘅制度入边，会唔会就系即系将一啲民粹嘅一啲声音加入司法制度，其实未必系好事咧？ 嗱，我就咁样睇嘅嗱，每次咧法官，我相信法官咧佢审理案件时一定系以事实做依据啦，以法律。啊，嗰、那个嚟做准绳，去作出佢个公正嘅裁决嚟嘅。啊，我相信应该系咁。不过咧，我想指出咧，就话啊，譬如我哋啊，司法制度喺回归之后，我哋有啲嘢咧，我哋要检视一下嘅。譬如一国两制呢个宪制原则啦，啊，司法机关咧行使基本法授权嘅时候，应该要尊重到国家宪法啦、中央权力啦，同埋尊重。啊！特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嘅权力，啊，尽量避免以案例去随意制造啲新嘅法例。咁、嗱，譬如我讲司法复核就好明显啦，好多事系咪？咁我个官即系乜嘢都接啊！司法复核嘅时候，所以个数目都好大。咁然后咧，通过个官去决定啊，呢样嘢违反基本法，咁佢解释，即系佢对基本法嗰个解释啦。咁另外咧，亦都好多時咧，佢所做出嚟嘅嘢，佢可能行政機關嘅公共政策嘅權利嚟嘅。啊，人哋經過好詳細嘅研究，經過立法機關啊好耐嘅審議，然後通過咗，但係個官啊一下就話：好呢度啊有抵觸基本法，或者佢認為啊有問題，咁可能就將你嗰個法例咧就廢咗，或者咧。啊，将佢咧系加咗好多其他嗰啲嘅因素落去，咁所以呢啲嚟讲，我觉得都系要研究一下，点样我哋做得好一啲。咁啊，以前咧就话，哎，我哋啲法官咧，就我哋唔好受出面影响啊，报纸都唔好睇啊，媒体都唔好留意啊。咁可能佢因为有啲好多外籍法官，可能佢一睇报纸就睇一张啊英文嘅，其他乜都唔接触啊。乜都唔接触系咪一个最好呢？即系今时今日，咁又有人会为话，喂，你乜都唔接触好脱节、哦，所以离地、哦，都唔知道个社会谂紧乜嘢，啊，讲出嚟嗰啲嘢大家都唔明、哦，咁呢个系咪又最好呢？ 咁、 呢个我觉得咧，我哋又不断去总结咯。 谭耀宗， 谭耀宗你好啊，我有个问题跟进想问翻噶，咁因为其实而家司法独立啊，或者法院咧就比较惊就好受舆论嘅影响啦，咁所以如果要落实你所提出嘅建议咧，咁你建议系透过啲咩方式啊？因为如果我哋经常都系透过啲舆论，好似俾紧压力个法庭就唔系几好，咁可能真系有啲组织啊、委员会啊去到执行翻呢个改革，咁你建议如果真系社会接受我哋个司法制度嘅改革，应该下一步系用乜嘢嘅形式或者机构去到讨论或者推行咧？ 嗱，有人提过嘅，社会上有人提过，喂，可唔可以成立啲嘅司法改革委员会啊？吓、啊，或者量刑委员会啊？大家去研究一下个量刑嘅标准咧，啊，或者系改革司法人员任命嘅程式咧？咁呢啲我觉得咧，虽然我哋行咗好长时间，都好似冇嘢咁。但系当今天嘅社会有人有不同见解嘅时候，我哋系咪呢啲都可以重新去检视一下啊？咁另外一个咧，佢本身嘅内部，我觉得都值得咧，即系你就算喺司法机关里边内部，系咪有啲培训啦、啊，或者有啲交流啊？啊，譬如我哋而家好多时讲一国两制啊，讲基本法啊、宪法，喂，可唔可以要同内地一啲啊 嘅法律專家，大家又交流一下啊。因為內地，我覺得咧，而家內地都喺度進步緊噶，真係噶。雖然你好多時啊挑一啲案例，又話呢度嗰樣嗰樣，但係佢喺度進步緊啊。佢都願意有個社會參與，同埋願意接受監督嘅。如果喺內地嚟講咧，人大常委會就監督法院噶，啊，任命法院咧啊都係由人大常委會去任命嗰啲法官，啊，咁呢啲嚟講咧，佢都喺度不斷喺度喺度變化緊、改善緊。咁我自己就係、是、其實我都係講緊類似嘅嘢，啊，咁我覺得我係好覺得我而家所做嘢，我唔係話要啊衝擊個法院啊，衝擊到令到啲法官冇曬尊嚴啊地位，唔係，絕對唔係。我哋希望係幫助大家社會大眾更加支持認同，呢個係我哋個目標。应 该 是 这样。OK， 好啊，多谢晒谭耀宗，多谢 你。好， 嗱，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嚟噶，咁啊，究竟点样睇咧？即系佢提出嘅一啲系司法制度、司法机关系时候进行改革嘅呢啲建议咧吓。我哋电话旁边啊，请嚟另外一位嘉宾啦，就系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啊，梁家杰你好。 你好， 系。头先我哋访问咗谭耀宗啦，咁佢篇文咧就讲到话，即系司法改革咧就应该要与时并进啦，并提出咗咧好多咧就系同社会即系司法制度同社会之间嘅关系啊，即系譬如话讲到话要公权力咧系要接受社会监督，同埋兼顾社会感受啦，咁同埋咧就系希望社会改革咧司法改革系有更大程度咧包含社会参与元素啊，你点样睇呢个司法制度同社会嘅关系咧？ 即系正如马道立首席法官今日即系在任嘅最后一次记者会，佢都讲啦，司法制度或者法院或者个别法官嘅判决咧，是絕對可以批評的。而事實上呢，在過去呢有一些很重大的案件呢，有些學者呢直情是寫了成本書甚至多過一本書來到討論的。咁所以你話社會是否可以監察那個司法機關的行事呢？我覺得其實而家是存在了一個咁嘅監察的一個機制喺度嘅。你要投訴法官呢，亦都係可以透過由即係首席法官啊，佢已經設計咗嘅一套呢去投訴個別法官嘅機制呢嚟到進行嘅啊，亦都係可以透過兩個律師會啦，即係大律師公會同香港律師會呢都可以做嘅。咁而大家都知道啦，每一次開庭呢，香港嘅特色呢就係、是、公開聆訊㗎嘛，絕大部分嘅案件係咪？咁即係除咗一啲要保護證人啊，或者係苦餘啊咁嘅特別考慮啦、啊、否則呢就 95% 以上嘅案件呢其實都係公開聆訊。咁有記者呢係作為大家嘅耳目嘅，就算大家冇時間要翻工翻學啦，咁你唔可以去咧都得。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改革，它令到嗰個監察個司法機關同埋法官嘅運作係做得更加好咧，當然係可以嘅。咁但係咧，首先你要承認咧，而家係有一啲咁嘅制度喺度。咁所以今日馬道立首席法官都有講啊，嗱佢話咁得，你咪如果有咩建議嘅，你咪清晰展述咯，即係你要點改咧？要係針對一啲乜嘢嘅漏洞或者弊端，你係提出一啲乜嘢嘅修訂或者修改咧？咁由於即係我覺得今日佢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是、由於咧呢一啲坊間要求司法改革嘅聲音咧，其實係比較空洞啊。咁由於頭先講嘅嗰啲細節咧係完全欠奉，咁所以咧阿馬官咧先至係有一個我覺得係有啲慨嘆啦，就話係唔係輸打贏要啊？係唔係有啲判決呢啲建議話要改革呢個司法制度嘅人？是他不滿意，那就改要改，因為你純粹不接受那些那樣。 咁我諗冇㗎，正如頭先阿譚 Sir 講，咁佢都係出於好意啊，即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咁大家咪回應一下馬道立大法官今日嗰個邀請咯，即係如果你係指出有啲咩嘢有具體嘅建議嘅，咁咪拎出嚟討論咯。至於你話第二個問題，即係話係咪社會參與？因為咧，我哋嘅司法制度咧就唔係一個公審嘅制度嚟噶，咁所以咧就有陣時咧，你會聽到咧，或者譬如有啲案件已經係開審啦，咁嘅時候咧，就算你係記者去問問題咧，無論你係行政機關又好，或者係法律界都好咧，都會話：喂，我哋尊重法庭喎，即係已經進入咗司法程序啦。咁我哋咧就唔咁即係所以咧，呢樣嘢咧就大家先要明白嘅起步點。我哋唔係一個公審嘅制度嚟嘅。如果你話係公眾參與係唔夠，咁又係啦。即係等於阿馬道立大法官講啦，你覺得喺邊度可以增加公眾嘅參與咧？係唔係好似有一啲建制派議員講嘅量刑委員會咧？又或者是一啲乜嘢嘅渠道可以令到公众嘅嗰个意见，或者就住一啲社会事件嘅态度呢，係可以比较正式地係去提出嚟。咁然后呢你又照顾到可能要平衡下不同嘅意见啊，咁样然后呢就俾法官参考呢，咁呢啲都可以拎出嚟讲嘅。咁但係我諗問題就係而家提出要改革嘅人呢，喺呢啲咁嘅環節上面呢都係略為有啲欠奉啦。係 梁家傑你好啊。咁關於嗰、那個即係、就是、對於個司法制度嘅批評咧，其中一個論點我聽過咧，就話好多人去投訴法官，咁但係得到個結果咧，就覺得法官係自己人查自己人嘅。咁因為你投訴法官咧，都係佢上級，睇下呢個法官係處理得好唔好。咁有啲人就話：喂，我哋要獨立調查喎、哦，咁樣。咁你對於呢個論點有咩睇法咧？即係而家我哋投訴法官其實係自己人查自己人查唔到嘅。你對於呢個論點有咩回應啊？ 我哋嘅司法制度咧，系成套社会嘅组成制度嘅一环嚟嘅。即系譬如你喺美国咁佢你都睇过吓，佢嘅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喺确认委任之前咧，总统提名之后系要去呢个参议院受到以日计嘅盘问嘅咁。同埋佢下級法院嘅法官咧，其實係一啲政治任命嚟嘅，即係佢係可以係即係由於佢嘅政見啊咁樣，然後拎出嚟咧係俾人投票去產生嘅，咁都有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唔能夠咧係將一啲可能喺美國啊或者英國啊歐洲啊有一啲特別一方面嘅環節，就話將佢直情移植過嚟香港啦，咁樣即係唔係咁噶嘛？即系你系要瞻前顾后，系成套制度。嗱，我哋嗰套制度咧，就系我哋嘅法官咧，其实就佢由于我哋系要尊重佢嘅即系司法权嘅行使咧，同埋佢系要无畏无惧，唔受到外界嘅影响或者压力咧，而影响佢嘅判案咧，所以我哋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就好小心嘅。咁如果你話法官之上仲要整多一個組織，就係、是、去審批審視佢每一個判案嘅細節嘅話咧，咁我哋個制度咧就變咗司法自主同埋司法獨立咧就有問題咯啊！咁當然，如果你話有人提出得到，係可以照顧到我哋嘅憲制秩序，而又可以即係增加嗰個司法機關嘅問責嘅，咁我諗提出具體嘅建議，可能就係唯一嘅出路啦。 OK， 好啊嚇，多謝梁家傑，多謝你嚇。 好，拜拜。 梁家傑咧就係資深大律師嚟嘅，黃偉豪點睇咧？梁家傑就話，即係其實而家司法制度已經有足夠嘅一啲監督嘅機制嘅咯，咁啊都叫咧就提出建議嘅人咧，不如提出一個具體嘅方案啦。咁你又點睇咧？ 嗱，我覺得都係用翻阿馬道立嘅講法啦，因為我哋而家嘅司法制度即使唔係完美，都係行之有效啦。咁我哋好擔心，我哋改一樣嘢就連原本嘅優勢都係冇咗。咁所以我覺得係具體嘅討論同埋公開嘅諮詢係好重要嘅。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倾到呢度先啦。咁听日同一时间咧就系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噶。今日唔该晒黄伟豪，多谢你， 拜拜。